化充满自信，亦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他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和发展，而在新形势下，中欧合作的全球性和战略性更加凸显。中方致力于坚定不移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欧方实施积极对华政策。两国元首讨论下阶段双边和多边合作，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并责成各相关部门加紧落实。双方亦都就伊朗核问题、南极海洋保护等交换意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一两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在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068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72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4。瑞士法郎0.89，加元1.282，人民币6.54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63美元，卖出184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吓咁啊，出边十九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6%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啦，听紧晨光第一线，当然咧就系有白元浩喺度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2020年嘅12月10号咁啊，星期四早上咧，继续咧就系陪住大家喺今日咧咁啊，开始都可能哇，又有一啲新嘅措施啦。咁希望咧即系餐饮业都可以咧就系扭尽六任。咁啊，譬如我哋叫做普通嘅食客嘅，如果系嗌外卖嘅，即系寻日都讲过啦，不妨咧都嗌多少少，咁啊尽量帮补下人哋，咁啊当自己煮少餐饭，或者有啲可以叮嘅，咁留翻第二日午餐啊咁样。我自己就会用呢啲嘅方法咧，咁啊尽量去到互相帮忙咯，系咪？咁啊人咧就系咁噶啦，最紧要咧就系互相帮忙，咁啊先至可以咧就系向前行得更加好嘅。而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6%。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面对做好多唔同嘅事情，我哋人啊都要咧就系用一个较为正经嘅心态去到处理。点解咁讲呢？面对住大是大非，我哋当然咧就要审慎去到处理啦。稍一不慎嘅话咧，我哋就好容易咧，行错一条路。有阵时行错路嘅话，我哋可以咧就再重新纠正翻，就好似火箭升空咁样啊。有阵时重新纠正翻都可以咧，就系去翻原本嘅轨道。不过只系怕恨错难翻。如果你突然之间行歪咗，改咗轨道嘅话，会令到我哋偏离太远咧。有阵时想翻转头都未必有机会。所以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如果你有好多唔同嘅挑战，或者有好多需要认真做嘅嘢，你咧就要谂下点样去到认真处理。凡事虽然就话到我哋尽量轻松办啦，咁但系如果遇到一啲重要嘅事情，先认真一下。做好佢，然后先再放松心情去到处理其他嘅问题。疫情就肯定是要认真对待的了，口罩也都肯定要戴好啊。早晨，早晨，六点十一分的时间。19度气温，佢是 沾满今晚很水，行着又换来代替闷。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伴。当我车满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玩。就算极刺激，就算极刺激，全因心足已知，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可以赤我管把，我不再需要天天新换。或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曾经喜欢平判，如今很需要真有伴。仍然未能放陪伴着你换，就算自己亦欠得益。明知假使放宽，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倦也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倦也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好啦，朝早嘅时候都同听众再望一望天气，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系、哦。真係喎，頭先返嚟嘅時候呢都係有啲微雨啊，而家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最高啊就會介乎喺22度左右啦，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展望啊咁啊未來幾日有一兩陣雨，下周一氣温呢就會顯著下降，下個星期一啊氣温會顯著下降，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相當清涼㗎。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一首嘅歌曲咧就嚟自张国荣嘅《拒绝再换》。咁啊，早上嘅时候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天气资讯。啊，与此同时咧，亦都要特别咧就系关注啲乜嘢咧？咁啊，关注下睇下身边嘅人会唔会朝头早嘅时候起咗身又睇一睇，喂，可能咧要嬲多件衫啦。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会冷亲噶啦。人应该多啲互相关怀嘅。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今朝早我哋继续向全世界最幸福的丹麦人学过 Huga 的生活。你哋仲记唔记得 Huga 呢个字系乜嘢意思呢？可以话系心灵嘅舒适，而我觉得最好嘅形容就系喺烛光旁边享受住一杯热朱古力。你哋上次有冇真系跟住我嘅提议去做啊？翻到屋企点着几个蜡烛，好舒服咁样躺喺 sofa， 望住蜡烛嘅烛光，好好咁样放松下自己，享受下 Huga 嘅气氛。如果你有做到嘅，我就恭喜你啦！因为你已经体验咗一次用钱都买唔到嘅 Huga 感觉。今朝早咧，我想再讲第二个 Huga 元素，就系灯具。丹麦人挑选灯具好讲究嘅，世界各地好多靓嘅灯具都系嚟自丹麦大师嘅手笔。Huga 嘅色温就系越低越好嘅，相机嘅闪光灯嘅色温大概系5500K。日光的灯管大概是 5000K， 传统的灯泡大约就是 3000K， 烧木柴的亮光或者烛光大概就是 1800K， 这一个呢就是最 Huga 的色温。丹麦人之所以对灯光咁执着咁讲究，是因为丹麦在10月至3月的期间缺乏自然界的天然光源，所以对于丹麦人来讲，柔和的灯光绝对是他们在黑暗寒冬底下的解药。今晚在家除了点着几个蜡烛之余，躺在沙发，不如就望下家哪一盏灯的灯光最能够给到你 Huga 舒适的感觉，今晚就开着那盏灯，好好享受属于你的 me time 啊。 Me time 对我哋嚟讲好紧要嘅，就算咧好似我咁啊，有咗小朋友嘅时候，有一个自己嘅 me time 咧，其实某程度上都可以令到工作，甚至乎虽然我哋中意小朋友啫，但有阵时真系会俾小朋友咧就觉得哎呀心烦意乱，有翻啲 me time 咧可以平衡翻我哋嘅生活。Huga Huga Huga， 个个都想咁样啦，系咪？ 直至昨晚我都。 而家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5%，咁啊，但系呢首歌啊叫做《200度》啊，吓，嚟自 Sally 叶倩文嘅一首歌曲。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啊，林慧，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哇，醒晒啦。 是啊，好神奇啊！而家咧，其实有个生理时钟咧、我基本上每一日咧，就算使唔使翻晨光都好咧，或者几点钟瞓都好咧、我系五点几就会自然醒噶啦。 诶，点解咧？ 我都唔知道，我谂系真系个生理时钟调节到系无论几点瞓或者无论够唔够瞓，都系呢个钟数就会起身。 哦，系喎，咁你礼拜日啊，仲有 beautiful Sunday 喎。 系啊，所以我谂真系已经成为咗一个习惯啦。但我又觉得咁系好嘅，因为咧好多嗰啲专家咧咪话，其实如果你有一个定时嘅起身时间同埋瞓觉时间咧，估无论瞓得几少，你都系比较对个身体系好啲噶嘛，等佢适应咗嗰个嘅习惯。 系都系嘅，咁啊养成好习惯啊，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健康啲。 系啊，嗱，所以咧今朝早咧就同大家讲下，到底有啲乜嘢咧起身嘅禁忌，大家要去记住咧。 哦， 原来咧朝早起身咧，你唔好以为好简单啫，咪不外乎都系嗰几招咁。但系咧，其实我自己第一次听嘅招数咧都有嘅。嗱，譬如一起身咧，啲人通常就话唔好空肚啦，要食少少嘢嘅。咁呢一个咧就经常都会听到啦。因为咧大家都众所周知啦，因为如果你唔食嘢嘅话咧，咁你成晚咧喺个胃入边嘅食物都已经消化晒噶啦嘛。咁所以咧，其实你唔食嘢咧就有机会。嗱，我妈细个就系咁讲嘅，同我讲佢话。你唔食嘢咧，个胃入边咧就冇嘢食俾佢去运咗，咁咧就可能会伤害咗你个胃噶啦。咁我当其时都唔系好明吓，咁即系点啊？点解啲住一定要入边有嘢嘅？ 你阿妈咧都讲得几斯文、哦，我屋企人同我讲啦，你个胃咧如果冇嘢嘅话咧，你个胃点啊？你个胃就食自己噶啦。 咦，咁你细个咪以为点解人可以自己食自己，咁食食下咪冇咗咯？ 所以咪惊咯，哎呀冇嘢啊，咁咪开始食紧自己咯，哎呀快啲食嘢啦！ 但你呢个咁形象化嘅形容咧，都几有阻吓作用啊！我相信作为小朋友嘅你，应该会好俾心机咁样去填饱自己个肚。 系啊，所以细个一听到呢啲食自己就好惊嘅，系咁食咯，跟住系咁食嘢。 其实你屋企人都唔系完全错晒嘅，喺嗰个概念上边、因为如果你唔食早餐咧，其实咧嗰个胃酸系会损害咗个胃黏膜啦，都算系嘅，因为咧佢系会比较食早餐嘅人咧容易出现胃溃疡同埋十二指肠嘅等等呢啲嘅疾病咯，咁、所以你话系咪完全唔系咧都？有部分嘅概念都系啱嘅，咁佢始终都系溃疡紧啊嘛，佢烂咯。 咁啊都叫做食紧自己咯，所以咪就 系系咯，即系类似咁样嘅 concept 啦。咁喂，第二点咧，我想讲我第一次听咋，就系咧佢话咧，起身之后唔好即刻去呢一个小便咯。 吓系咩？ 因为咧，我觉得其实我认识嘅，我谂有十个有九个人都系有呢个习惯。 我谂系我哋认识嘅十个有十一个人都系咁添啊！ 你嗰十第十一个喺边度嚟噶？ 唔知啊。 好惊啊！因为咧，我谂即系经过咗成晚啦，咁你要去做一做呢个排泄嘅动作咧，都好神，即系好正常啊！我觉得系咪先？咁但系咧，原来咧啲睡眠专家咧研究话，如果你起身之后就即刻去洗手间嘅话咧，系会令到呢个副交感神经过于兴奋，然之后咧就会引申到咩问题咧？头晕啦，血压低啦。又或者咧，系个心跳咧会跳得慢咗。可能对于年轻人或者我哋呢个年纪嘅人咧，都未系有好大嘅影响。但系话原来特别对于啲长者咧，其实一有呢啲咁样嘅状况咧，系会慢慢令到佢哋咧嗰个嘅身体机能咧会更加慢啦。因为原来嗰个精神放松咗咯，同埋咧，如果一时之间咧即系回唔到血，头先咪话嗰个血压会低咗，心跳又慢咗嘅。因为原来咧，一时间如果真系嗰啲血嘅循环循热，即系做得唔好嘅话咧，就可能会晕低 嘅。嗱、血压嗰个咧，我觉得都系系逻辑嘅。咁你瞓低，跟住一起身，梗系容易头晕啦，血压咁啊喐紧啊嘛。咁但系如果有阵时你话喂，即系人有三急， 我仲要等自己啲副交感神经又唔知点，又唔知去边度先至去厕所嘅话咧，哇！我真系有啲担心，我情愿拣头晕去咁样，好过我赖湿咗喺张床嗰度。 因为忍唔到嘛，到时就唔知变成咗乜嘢。因为其实都听好多讲法，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有需要嘅话，你就去啦，你唔好忍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取个平衡啦。我又唔知道，因为佢个报告研究咧又冇讲话。即刻是什么意思，即是一瞓醒即刻很快这样弹起身去啊，定还是其实瞓醒好像我们之前讲养生之道，就是啊都碌返三两分钟先，跟住再斯斯然然咁去呢，咁我估其实都 OK 嘅，都唔算是即刻啦，如果我碌咗两三分钟之后才即再去嘅话。 咁返即起身嘅时候呢都有啲叫做东西呢，有啲事情要小心啲处理。血压嗰个呢、我觉得即係无论任何年纪都系嘅。你起身嘅时候即刻趌起身呢，係有阵时容易呢个人一摇一摇喎咁样。咁但係如果你坐起身先、可能大概30秒跟住先落地呢，咁就会好啲啦。係 呀，可以试下啦。 好，唔该晒林慧，我哋转头再倾过。唔该晒。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晨的时间最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呢，就是心境啊。啊，今天的天呢就可能比较上多云，而且有一两阵的微雨，时间咁啊19度啦。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会觉得今天都不是 sunshine 的一日，今天都不是晴朗的一日。其实快乐是一种积极的心态，也是一种纯主观由内的仪式。这个意识呢其实也是一种可以令到我们心灵啊满足到的一种的方法来的、哦。所以呢无论任何嘅天气底下，我哋都应该播下一种嘅心态，收获一种嘅性格，又或者播下一种嘅性格，收获一种嘅行为。只要我哋嘅心态变得积极嘅话，其实任何嘅环境，我哋一样可以感觉得到快乐。我哋原来可以改变我哋自己嘅命运噶。当你经常都保持住笑容，喺你嘅心入边永远都系咁阳光 sunshine 嘅时候。灰蒙蒙的命运可能都会慢慢离你而去，换来的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生。我们都要明白，原来工作不是单纯为了赚钱的，工作当然是为了好的生活啦。所以如果你过度工作，也都容易令到自己好的生活慢慢变成不好的生活。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哲理啊，围绕着我们，都是希望呢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过得更加好，希望我们可以用欢乐用欢畅去到呢就是面对世间上的很多的苦难。我们应该用我们运动啊，做多些运动，那可以呢就令到个人更加积极更加快乐，从而呢可以做到更加开心的一种的感觉。今日朝头早如果俾你选择嘅天气，我哋冇得拣，但俾你选择一种嘅心情，你会选择用啲乜嘢嘅心情去到迎接今天星期四呢？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变乜嘢天气唔得，变乜嘢心情先至得，所以千祈唔好俾天气影响我哋，唔好俾环境影响我哋。 上漆黑天空里边粒尘，在太空到处飘，不 快脆咧会去到六点半钟，咁啊听听一节新闻简报先。继续接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有晨光第一线，早上八点到陪住你哋啊！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104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5宗输入和99宗本地个案，其中35宗属源头不明个案。葵盛西村第八座再新增4宗个案，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有一名扎铁工人确诊，另外有5名扎铁工人初步确诊。政府昨晚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内曾经在九龙湾丽晶花园第六座、葵盛西村第八座、马鞍山锦峰苑锦惠阁和将军澳蓝田隧道逗留超过两个钟的人士，以及沙田一田百货员工在今个月14号，即是下星期一前接受强制检测。欧洲药品管理局说，遭受黑客攻击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关的文件曾经被人查阅。管理局正在审查两款疫苗的安全性和效用，预计几个星期内有结果。局方没有交代受到什么类型的黑客攻击，只是说已经展开全面调查，又强调仍然正常运作。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疫苗的辉瑞药厂证实，获告知药厂方面向监管部门提交的部分文件，在今次黑客攻击中遭人从欧洲药品管理局的伺服器中非法取阅。辉瑞又说，局方已经向药厂保证审批程序的时间表不受影响。英国首相约翰逊前往布鲁塞尔，行程包括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进晚餐，磋商脱欧后英国和欧洲贸易安排的协议。英欧贸易谈判停滞不前，三大分歧分别是捕鱼权、商业竞争条款和监管合约履行的机制，双方要在今月31号前达成协议，否则贸易活动将会回到世贸组织框架下进行。约翰逊在出发前形容，欧方坚持要加入协议的条款，无一位英国首相能够接受，又说若果要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约翰逊形容，欧盟正是寻求一项权利，就是当英方的劳工和环保标准和欧洲各国有出入，欧方可以自动惩罚英国。他又指，欧盟似乎不能够接受英国在脱欧之后拥有自己捕鱼水域的主权。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在伦敦与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会面。报道说，彭黛玲是罗冠聪在今年7月抵达英国之后首位与他见面的英国政府官员。彭黛玲在会面之后发表声明，表示英国会与香港人站在同一阵线，并会信守承诺，支持并保护香港人的自由。报道引述罗冠聪说，英国为香港人提供成为英国公民的新途径，他感谢彭黛玲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中方曾经批评英方为有关人员在英居留和入籍提供路径，公然违背自身承诺，初步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5嘅时间啦吓，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各位听众，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各位嘅。星期四嘅早上啦，今日咧就系12月10。好啊，咁啊，而家出边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十二月都去到差唔多中旬啦吓，咁啊，希望疫情啊快啲过啦，希望咧我哋呢一个圣诞节哇，同埋呢一个嘅新年咧都可以大家聚埋一齐去到过就好啦。虽然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咧或者地区啊，佢哋都话今年希望大家过一个咧就比较上宁静嘅假期，咁啊尽量咧以呢个控制病毒为先。是的，咁所以有个期盼就係希望病毒嘅快啲走，咁我哋就唔使喺度諗控制个疫情，然后都可以大家出嚟玩啦，係咪？咁大家普天同庆，咁做生意嘅都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啊，继续呢有面对住唔同嘅难关，希望大家都係迎难而上嘅。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百科。 易用对我哋嚟讲好紧要，特别出到嚟社会工作之后啦，好多人咧都会咧就系谂办法咧就系将身上边嘅一啲叫做毛发咧就系剃嘅，脱咗佢。特别咧就系女士啊，例如多脚毛嘅时候不如脱咗佢啦，或者啲人选择咧会系剃咗佢嘅，虽然而家都有啲激光咁样。我成日覺得咧，就係冇乜必要，都唔好去做嗰啲，始終都係能量嚟嘅，打入個身體表面都唔知安唔安全。我呢一方面咧就比較上蛇龜嘅。不過咧都有啲迷思嘅，我哋成日都話喂，你嗰啲手啊、手臂嗰啲毛啊、啲手毛啊，如果剃咗佢嘅話咧，千祈唔好啊，女仔嘅話，一定咧就要做激光嘅。如果唔係咧，你諗自己剃咧？越剃越粗噶，又会咧就越生越长噶。事实上系唔系咧？嗱，毛发即系越剃越粗呢个概念咧，原来系错噶。好啦，喺外国曾经咧就请来一批嘅女性，每一个星期咧都以剃刀刮佢哋自己嘅小腿毛咧就2次，历时几耐啊？8个月噶。然后咧？唔系用目测，都系用只眼睇。不过咧，加多咗一个镜，这个镜叫做显微镜。用显微镜咧就观察翻啦，小腿上面生长出嚟嘅嗰啲小腿毛发。结果发现毛发嘅直径同埋颜色完全没有变化。证实我哋嘅体毛并不会因为咧就多次刮除而变得粗糙噶。嗱，唔少人咧就会觉得剃毛之后嗰个嘅体毛会变粗变长，原来只系一种嘅错觉。原来错觉嚟噶。其实我细个都成日以为咧，男仔譬如我剃须，剃下剃下啲须啊越剃越粗。原来嗰个 theory 应该系本身佢系会越嚟越粗。嗱，唔少人真系觉得咧，即系剃毛之后咧，就会令到啲毛发变粗变长，都系一种错觉啦。嗱，譬如咧就系剃甩咗嘅头发，其实咧只系毛发已死嘅部分，不会影响皮肤底下仲活着的毛囊。即系我哋剃咗皮肤外边，啲头发你可以你剃走咗啦，剪走晒啦。但系咧，我哋毛囊原本嘅话咧，就会继续生长翻同我哋剃之前一样 size 嘅毛发嘅。只要我哋唔好咧，令到我哋嗰个嘅毛囊受到损害嘅话咧，咁你就可以放心啦。 其实啊，剃毛咧就会喺毛发末端咧留低较大嘅切面，咁啊切口喺毛囊出口嘅位置，呢、这个亦都系就系、是、话毛发最粗糙嘅地方啊。只要我哋咧就叫做剃呢啲毛发嘅时候啦，小心啲。千祈唔好整损，咁就会比较上好啦。嗱，现时坊间自行脱毛嘅方法包括咧，就以刀去到剃啦，有啲叫做纳脱毛啊，仲有啲叫做拔毛啊，拔毛嘅方式听到都惊，或者咧就系涂一啲叫做脱毛膏嘅。啊，以上咧都系暂时咧就解决一啲叫做毛发嘅方法嚟嘅。咁当然啦，近年亦都即系头先讲过，有好多咩激光啊、彩光啊，都系一啲叫做永久脱毛嘅方法。一般咧都系要进行四至到六次嘅。我自己就认为咧，即系除咗系问一啲叫做美容师嘅意见之外，不妨咧亦都认认真真行入去问下你嘅家庭医生啊，边一种嘅方法咧会较为适合你嘅身体咧？问完佢，即系即系唔系偏方咁样，咁自己咧听完嗰啲中肯嘅意见，先至再决定，咁样对自己嚟讲咧就最安全啦。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3%啊，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为几多啊？22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周一气温显著下降。 着爱火花，浓情如蜜，不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相信我共你，此际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只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擦着爱火花。 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只想今晚擦着爱火花的爱火花。我回来了，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整天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点洗手可以减低染疫的风险。 我明白了，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等我打俾已经起咗身嘅林慧先。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我好中意你呢种自信。 咁梗系啦，唔你又真系。 惊我瞓翻。 我唔惊，因为你把声已经醒晒，我 feel 到你嗰啲你个 tension， 你个节奏咧都已经系，哇醒晒个人咧，准备定翻工嗰种心情啊。 但其实我冇咁早翻工嘅，所以 系啊，所以咪话你好咯。嗱，你就算未咁早翻工，你已经准备定翻工啊嘛。 哦，系啊，我个心态好 ready 啦，只能够讲 系。系啊，我系老板啊，加你人工啊，啊 系咩？哎呀，好可惜啊。 系啦，好可惜啊。 哎，唔紧要，你可以多啲同我老板讲下。 好啊，好啊，我同佢倾下啦。好，倾完都冇乜用嘅，不过话俾你听。 呢个 鐘數咧，我諗都有陸陸續續嘅人咧會翻工噶啦。如果平時咧，我係翻七點鐘翻嚟開咪嘅話，咁我而家都係喺途中啦，都係搭緊車啦。咁我知道咧，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咧喺疫情期間咧，其實都做咗好多防疫措施嘅。譬如話勤咗消毒啊、清潔啦咁。尤其是咧，其實而家你如果留意一下啲公共設施咧，真係添置咗好多咧，係嗰啲殺菌啊、抗病毒嘅裝置。例如最近呢，我先至发现呢，原来商场嗰啲扶手电梯呢，全部都有呢个紫外光嘅消毒仪喎。 係嘅咩？咦，我冇留意喎。 呢个我都係最近先至发现嘅啫。佢原来呢喺个扶手电梯嘅头头尾尾，即係你知道扶手电梯呢 咪 个循环嚟嘅，其实个扶手即係转来转去。咁因为驚住大家成日会掂到个关系呢，佢就喺出嗰个扶手个位置，同埋收翻个扶手嗰条胶个位置咧，两边都安装咗呢个蓝光嘅消毒仪。 哦，咦，我冇留意。通常如果我去商场咧，净系见到啲哥哥同姐姐咧，就又系嗰个企喺，系啦，企喺嗰个出入口嘅胶带位置，佢就攞条布抹咁样。 冇错啦，然后嗰条布系一路 keep 住抹晒咁多条纸。 唔系，不过佢哋都每一次都会有消毒嘅，佢哋都干 净嘅。都系嘅，都系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就見到係多咗安咗呢一類咁嘅裝置啦，甚至乎咧，我其實朝頭早咧搭火車翻嚟嘅時候咧，其實咧我都發覺港鐵咧嗰個嘅 lift 啊，即係個升降機喎，安裝咗呢一個叫做感應嘅裝置咯，即係你隻手唔使撳落去，你係喺前面掃一掃，咁佢就會自己撳咗 lift 咯。 咁會唔會好容易撳錯掣㗎？ 又唔會喎，其實都幾難撳得著㗎。其實咧，你唔好以為你掃一掃就撳到，你其實係咧，好似人哋嗰啲咪有啲水龍頭咧，你要揾一個位置佢先會出到水，其實係類似咁樣㗎。咁所以你唔使驚撳錯掣，你都需要一啲時間先至接觸到，睇下邊個位置。 其實咧，你講開 lift 咧，而家咪有好多人就中意用個鎖匙去到撳 lift 嘅，即係諗住衞生啲嘛。但係其實有啲 lift 咧，我成日想同大家講就係嗰啲熱能嗰啲手指撳落去先有反應噶嘛，咁嗰啲咧其實都係用唔到鎖匙去到幫你撳 lift 嘅喎。 係啊，如果你真係好講究嘅話咧，你就可以用一張薄紙巾隔一隔咯。咁但係我自己咧就寧願係撳完 lift 之後即刻自己搓翻手嘅。 係啊，其實咧應該係升降機都應該長期擺一支酒精搓手液，等人咧撳完 lift 之後咧即刻可以就再消毒。 是啊，冇错。喂，所以呢其实今朝早呢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啲交通工具嘅抗菌情况啦。 哦，好啊。 因为好多人呢都会好担心啦，哇，而家疫情期间又叫做爆发得咁犀利嘅时候呢，搭公共交通工具呢始终都系一个密闭式空间嚟㗎喎。公共交通工具我哋好多种啦，大家可能搭车搭船或者系甚至乎系打的咁样。咁返工嘅途径都有好多种嘅。咁于是乎呢，其实外国日本啊、美国啊、英国咧，都有啲网红咧做过啲测试，咁但系始终都唔够贴身啊嘛，我哋喺香港， 系啊， 咁最近咧，香港都有网红咧就仿效佢哋嘅呢一个测试，咁就系点咧？就系攞一块白面包，就去到香港唔同嘅一啲交通工具嘅， 跟住就摆喺屋企呕，睇下边一个情况， 系啊，冇错，睇下佢个发毛情况系点样啦，咁佢就摆咗七日嘅，咁然后咧。佢就排咗一個只係得五位嘅啫，即係一二三四五名嘅含菌量高嘅啲交通工具，到底係乜嘢咧？咁其實我想講咧，我睇完佢呢一個測試之後咧，我係有少少意外嘅，因為我成日以為咧，應該最多人搭嘅嘢係最污糟啦。咁但系我后屘又谂，可能因为佢只系咁啱先揾咗其中一班车嚟到做呢个测试啦。咁所以你话佢个准确程度系点咧？我都唔够胆讲话系百分百。咁 参考下啦，大家。 管同大家讲下，到底佢嘅呢个测试报告系点样咧？咁佢话原来第五位嗰、那个扶手啊，嗱佢净系测个扶手嘅啫。 系 嘅污糟咧系乜嘢咧？就系小巴啦。 哦，小巴。 咁我就谂， okay. 其实小巴嗰条扶手系咪即系净系得窗边嗰条铁通啊？应该系啊。 仲有张凳后边嗰个位都有一个扶手嘅。 都是的，但是它是因为是測長那条扶手咯。 是即是降 的那条。我就觉得那个位置我都经常见到，即是我自己搭开那些线路啦、啊、我都经常见到啲司机是抹的。其实呢疫情以来呢，我发觉好多啲车呢，你一上到去呢，你都会闻到一阵消毒味。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咁所以呢个都系令到乘客比较放心啲嘅，我觉得。 嗯、好，第四位呢， 系啦，第四位系乜嘢呢？就系我朝朝都要搭嘅港铁啦。 哦，港铁嘅扶手。 系啦，我呢个系有少少意外嘅，因为我以为佢系比较污糟，因为你谂下，我一架车咁多人， 嗯， 咁你按比例，咁佢嘅人数都系多过巴士啊、嗯、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噶嘛。 嗯。 咁但系我谂都系因为佢系只系攞其中一个班次嘅一个扶手嚟到做呢个测试啦吓。 嗯。 好啦，咁啊第三位又系乜嘢咧？第三位就系巴士啦。 系。 嗯，咁呢一个我又觉得 都正常啦，系啊， 系咯，都系嘅咁样。好啦，第二位系乜嘢咧？第二位就系的士。 哦，的士啊，但系我见到好的士而家都有自己一支嘅消毒酒精搓手液咧，去到俾乘客即系使用啊。 是啊，其实是啊，同埋我自己有时翻工要搭的士呢，我都觉得啲师傅都几好，好稳阵地真係抹晒个车厢 咯。 好多时呢，因为我哋啲翻工钟数咪比较早啲嘅。咁譬如我星期日返嚟做节目嘅时候呢，嗰、那个钟数呢好多司机呢係趁住星期日朝早嗰一个时间，因为佢哋话唔係好多人call车或者好多人截车嘅话呢，咁佢就会趁住嗰啲空档时间呢，就係、是、会去抹抹 嘅。係啦，抹抹嘅车係啦。 係啦，咁、所以我又觉得喺我自己接触嘅范围呢，我又觉得都几安心。咁所以我都係觉得可能佢咁啱先拆嗰一架係啦。 係啦。 咁好啦，跟住呢第一位喎、哦。呢、这、一个呢我自己就比较少机会搭嘅。可能如果喺港岛活跃嘅朋友仔呢、就多啲。就是叮叮啦， 系啦，电车咁啊，嗰、那个 系啊， 哦，咁啊，就话佢哋啊，嗰、那个可能人流太多，又或者会唔会电车途经嘅地方太多街市咁啊，又关唔关事我就唔知啦吓。 系啊，其实我估都有好多因素嘅，咁呢一个都系俾大家参考啦。其实我觉得咧个排行榜就唔系重点，个、重点就系、是、都系提醒翻大家，无论你去边个地方，交通工具又好啦，或者系自己出去一啲活动嘅范围，公众地方都好啦。如果咧系有人流，其实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菌和有病毒的溫床， 所以 都是大家要小心一点。 是啊，好像我这样，今天随身携带一支的酒精搓手液，又或者是酒精那些喷雾撇撇撇那些、我通常如果就算搭港铁和巴士都是，我已经不怕被人望了，而且人都不会望的了就是看到我喷那条柱喷完啦，跟住抹一抹，跟住自己先扶住。而家咧呢个系美德嚟噶，搭交通工具，你知唔知啊？ 哦，系啊，我都觉得系。如果我见到系咁嘅话，我都会你即刻走咗嘅时候，我会即刻扶翻你啱啱喷完嗰啲。 啱啦，系啦，好啦，唔该晒你啊，我哋再倾啦，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继续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早晨啊 Circle， 早晨小伯，早晨各位。 你好啊，嗱，今日咧、星期四嘅时候，梗系要将我哋嘅压力咧就放开啦。有冇办法咧，即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绪又好啲？有乜计制啊？ 咁我今日咧就想讲五个情绪嘅。 好啊， 唔系净系认识，好想讲下背后咧，其实我哋需要啲乜嘢？其实我哋系有啲乜嘢心理上面嘅需要？当你知道嘅时候，会可以帮自己回应一下，而唔会令到嗰、那个情绪咧继续不断有一个累积咁样咯。 好，咁系边五个情绪咧？ 呢五个啦，第一个咧都常听噶，直情系有阵时会讲都系一啲病症啦，就系、是、焦虑啦。我哋未去到话系咪病，不过咧焦虑情绪有咧系正常噶，一个成日都讲。咁、会系点咧？可能我哋会好担心啦。如果我有焦虑嘅状况嘅时候，焦虑嘅情绪，其实我需要啲乜嘢咧？ 需要开心嘅空间，开心嘅空间系嘛？ 你觉得系开心嘅空间系咪？其实当系咁样嘅时候咧，你系需要咧静落嚟。因为你太过为自己去好多嘢要担心，好多嘢要张罗咁样，你系不如试下深呼吸，即系当自己咦，原来我有啲焦虑嘅状况，要静落嚟啦， 吸一啖新鲜空气， 系啦，去深或者做一个深呼吸嘅训练， 搵 翻自己可以掌控嘅感觉，透过静落嚟深呼吸，慢慢去将个节奏调节一下，掌握翻嗰种 掌控嘅感覺。其實你嗰啲嘢咧係可以控制得到嘅。 明白。好，第二個情緒咧。 好啦，第二個咧就係一個悲傷嘅情緒啦，容易啲理解啊，可能有啲嘅情況就係咩會令我哋悲傷咧？可能屋企人可能身體有啲狀況啊。咁呢一個時候你需要啲咩咧？就係、是、你頭先講，反而係你頭先講嘅嘢啫。你需要空間。 哦，空間。 俾自己。係、啊，即係未去到開心，因為你而家係悲傷啊嘛。即係好好有一個狀況喺度，容讓自己有一個空間咧，係難過嘅。 明白。即係宣泄咗出去嗰個悲傷佢，宣泄咗出去。 係啦，點樣宣泄咧？真係可以俾自己拍一場咯。係啊，男同女男冇分別㗎，人人都得㗎。係 啊，係啊，係啊，好。 好啦，第三個咧就係、是羞愧啦。有陣時咧會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啊嘛，就會有一啲好慚愧或者我哋覺得羞愧嘅感覺嘅。係。嚇，呢個時候咧。就是要需要啲乜嘢去帮即係回应返自己呢，係要需要一个接纳自己嘅态度呢嚟去面对返一个脆弱嘅自己。通常呢你觉得羞愧呢，因为你觉得做得唔好，觉得自己好弱啊。係啊，就是一个脆弱嘅自己。有时接受唔到，就是因为接受唔到自己。所以呢个提醒就係话，原来呢个情绪背后呢，你係需要搵一啲方法啦，俾一个嘅空间啦，或者即係会唔会同朋友傾下，即係你要有一个即係轉移咗一個接納嘅態度咧，去善待自己都有脆弱嘅一面咯，都有做得唔好嘅時候噶。 明白，明白。好。 第四個咧，就嚟緊咧，可能係啲佳節嘅時候咧、都會常出現嘅就係孤單、 哎呀， 又要有陣時即係因為都自己唔想噶，但係嗰個氛圍啊， 一個人去睇夜景啊，那個 circle。 係啊，我都有嘅，不過我唔覺得孤單噶。但系咧，即系都会因为嗰个情人节啊、圣诞节啊、过年嗰啲咧，突然间如果一个人喺外地嘅时候，会感孤单噶嘛？ 系 啦，咁喺呢个时候或者即系突然间杀到嚟，觉得会有一种孤单感咧，咁你需要啲咩咧？其实系反而会提翻自己，会唔会我需要同人哋建立一啲情感嘅连结？最尾咧。就是憤怒啦！我諗有好多時候，當你 angry 啊、 angry， 即係好容易嘅，有陣時唔係自己嗰個好順暢住自己嗰種睇法，喺呢、這個即係可能你睇新聞啊，或者即係同人哋傾偈啊，有陣時大家和而不同啊，甚至乎有拗叫噶嘛。有陣時我同啲長輩傾偈都會有一啲大家好唔同嘅一啲想法噶嘛，咁都會容易跌咗落去一個憤怒嘅情緒嘅。咁你要為自己確認，其實呢一個情緒咧，係你有一啲受嘅傷害啦，可能啲價值觀嘅唔同咯。我成日都會話咧，當你靜落嚟去問翻自己，其實你個需要係咩咧？就係、是、你有一個價值嘅認同喺度。另一邊傷害，你又要接受大家有唔同嘅想法，接納同埋確認自己咧，裏邊有一啲嘅傷害同埋痛苦咯。咁呢個確認咧，其實係好緊要的。 係確認咗之後，就可以將你嘅憤怒咧都慢慢怒火都平息噶嘛，人咧就冇咁興啦。 大家有唔同咯，就唔需要興啦。 明白。 大家有唔同嘅出發點啫。 好，咁我哋有五個嘅情緒啊，咁大家睇下會唔會係焦慮、悲傷、慚愧、孤單、憤怒， 係 啦。如果有嘅話咧，就聽翻 Circle 頭先嘅一啲方法，令到你處理翻好你嘅情緒啦，係咪？好，今日唔該曬 Circle， 我哋下個星期再講啦，唔該曬你。 窗滿敗了花，似屬於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宁看有你却在单重合作点贴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 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该不该轻轻退缩，唇上又突然剧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吧？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1%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睇下边个嚟嘅先，应该系 Sammy 喎，通姐，早晨啊，通姐， 哎呀，我都唔差啲唔记得咗我呢个花名， 搞错啊， 都几好啊，路路畅通啦，大家继续路路畅通。要讲快啲嘅、哦， 好啊，好啊， 咁啊，有啲特别嘅封路要提提大家嘅、嗯，为咗配合咧的士司机一次性嘅强制检测计划啊，大埔大景街咧来回方向近住大埔海滨公园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大景街来回方向近住大埔海滨公园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啦。咁最主要咧，特别提乘搭九巴。咁啊，72A 嘅路线嘅系需要改道行驶嘅，来回方向都有啲站唔停嘅。咁记得咧搭72A 嘅朋友咧，记得留意嗰个巴士站嘅改变啦。另外咧，葵涌大白田街咧都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5X 同埋935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嘅。湾仔坚拿道东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啊。咁而家坚拿道东啦，去跑马地方向，湾仔消防局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啊，边一啲封路开翻咧？东正道啊，就系较早前有爆水管嘅、嗯，不过都系 封咗 几 日 噶 啦。呢、 這个系啊，咁啊，呢个好消息咧，就系解封啦，来回方向落线道一段啊，全线解封嘅。咁、嗯、啊，另外咧，讲多样好消息你听， 又有咩好消息咧，通姐？ 嗱，呢个系以前冇嘅 吓。 就嚟12月尾将会有嘅， 就会有嘅，关于交通嘅。 咁当然啦， 新嘅干道 啱啊！ 哎，好嘢，哎，咁得啦。 屯赤公路啊， 屯赤公路 系啊，其实即系屯门赤立角咯，系啦。咁啊，多一个选择俾香港人啊，即系喺呢个机场就唔一定行北大屿山公路咁样啦， 好 啊、可以减轻翻嗰个压力喎。 系啊，同埋听好多即系政府嘅宣传片都喺度讲啦，就话嗰个时间咧，哇，缩短好多、啊， 唔系夸张到都可以悭到四个字啊， 系 啊，20分钟， 即系10零分钟就已经去到机场。如果你 我觉得系 屯门 嗰边系好消息咯，嗰边嘅街坊。 系啊，其实咧屯门嗰啲朋友咧都已经成日同我讲噶啦，因为我有个屯门嘅朋友就系正直喺机场翻工嘅。 明啊。 咁佢咧就成日话我住屯门，我屋企咧都会对面我咧就系见到呢个机场，但系竟然间你要兜路远一个大跨先至去到咁样， 要行晒成条屯门公路先， 先至入到个譬如丁九啊咁样，先至去到呢个干线。咁如果你话新嘅譬如屯赤公路咁啊开咗嘅话咧，哎哟，咁佢就真系直接喺屯门嗰度咧，一嘢就可以飞过去，哇！即系 我觉得系最主要减轻咗咧，赤立角即系嗰个大屿山嗰个交通啊， 系、 啊。咧，即系最重要系咩咧？佢开通咗之后咧，都会即系呢个叫豁免啊，豁免屯门啦、赤立角隧道同埋青屿干线嘅收费啊， 哦、 有机会， 即系全香港嘅人都受惠啦。 系啊，咁啊，好东西嚟嘅。 系啊，咁啊，连即系嗰30蚊都唔使俾啦。啊，作为一个私家车嘅驾驶人士。 路路畅通啦，继续 路路畅通啦，好啦，唔该晒通车， 拜 拜。咁啊，天气方面问啊 ，O 出边走势点先？阿 O 出边嘅天气指数点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系今日出边天气咧就雨过天青飘啊，因为咧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都有啲毛毛雨嘅，咁啊依家望向天空咧，咁啲雨云咧就冇晒啦，就换翻咧啲蓝天白云底啦。 出翻添啊，个蓝天。 系啊，不过就能见度都唔系好高下，特别望去香港岛嗰边就系望到啦，最高嗰栋建筑物啦，咁啊狮子山都唔系太望得到，不过都算好噶啦，冇落雨，因为其实你谂下，依家大家戴住口罩咧，又要担遮，又要落雨一阵整湿咗口罩，又要再换口罩咁样，谂到都觉得烦啊。起码今日咧啊，大家即系如果真系要起身翻工嘅话咧，咁啊都起码有多啲动力啦，咁啊。昨日都去過朋友家嗰度作客啊，咁啊佢話自己咧又要 work from home 啦，咁樣跟住自己啲小朋友咧又 study from home 啦，咁樣全屋企人咧本身六人家庭咧，基本上有5个人都喺屋企啊， 哇，好熱鬧啊屋企， 好熱鬧喎咁樣啊，咁啊我就話啊係啊呢段時間都係咁。 佢話都唔係呢段時間，應該到下年都係咁咯咁樣。因為佢公司已經偏更咧，嗰啲做金融嗰啲朋友仔啊，咁偏啲 A B 更咧。你知如果A 更有事，都有 B 更去頂替 啊，頂替就係咁樣，就係大家輪住翻工啊嘛，係咪？係， 咁你唔可以停頓落嚟噶嘛，尤其是香港咁偉大嘅金融市場。 咪係咯，哇，更加要偏更添啊，A B 更 啊。咁佢就話：喂，公司已經偏到下年一二月都係咁嘅叫做工作模式啦。咁我話：喂，小朋友咧，小朋友仲誇張喎，又係到下年咧，即係講緊2021年啦，1月10日先開始又恢復翻正常嘅面授課程咁樣咯。計劃㗎，呢個都係 planning 啊，學校出嗰啲通告係咁講。 我自己仔仔間學校咧就話到等聖誕節完咗之後，先至會再通知翻到底係幾時上堂咁樣。 係，都差唔多啦。嗱，你諗下聖誕節完咗都10月26、27日。 冇錯冇錯。 其實我頭先講嗰個日子都其實都好近似，不過唔緊要啦，大家同心抗疫啦。今日起提提大家，今日起咧就應該食飯食到6点钟到，跟住就要外賣啦。 係啦，叫外賣啦。 夜晚黑晚市就已經要停㗎啦。咁所以即係有啲朋友仔就要留意翻啦，唔好約人食飯啦，因為約咗都冇地方食，除非又翻返屋企食。第二就係、是如果你可以環保一啲，愛地球多一啲啦，咁自己自備一啲嘅叫做食物盒啊， 呢個最好啊，呢個係啊， 嗰啲就愛嚟盛載咯。如果唔係，其實今年係啊少咗飛，好似好環保啊，減咗碳，但係調翻轉頭嗰啲塑膠用品其實就 倍增啊，真係倍增啊，呢個係啊， 係啊，應該係3-4倍咁樣去增加。咁啊，希望大家買外賣之餘都可以做到一個環保嘅先鋒啦，咁就非常好啦。 好，唔該曬阿歐。咁啊，喺天氣方面係點樣啦嚇？詳盡嘅天氣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嘅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2度啦，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展望啊，未來幾日咧都有一兩陣雨。咁啊，下個星期一開始咧，咁啊氣温啊亦都咧就會顯著下降啦。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啊，早上咧亦都係會相當清涼嘅。咁啊，而家室外氣温咧就係19度，相對濕度咧就係81%嘅。 我係梁榮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係今日，因為每一日都係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大學。 今日嘅嘉宾有大壮咪，早晨大壮咪， 早晨芭比， 我真系好中意你喺呢个神圣庄严嘅地方打电话翻嚟同我哋做节目嘅啫。 喂，静鸡鸡就呢啲好似叫会议室啊。 哦，原来如此。咁今个礼拜喺呢一个地方讨论下法庭嘅热话，哇，好有挑战性、啊， 好有地域性添。 系咯， 呢个星期啊，我哋睇下呢啲案件咧，好似有啲趋势噶。 咩趋势啊？ 凡系嗰啲杀人案咧，都无论系之前啊大学教授嘅谋杀案咧，亦或系阿女医生嘅误杀案咧，两宗咧都系罪名成立喎。 系 女医生仲系7-0添。 系 咁、但系啲骗案咧，都无论嗰啲咩大保险公司啊、曹医生啊，以及咧嗰啲咩特币啊、啲代币咧、啊，即系啲钱啊讲嗰啲全部啲騙案咧就脱罪啊！咁、當然審訊咧就係嚴肅噶，不過你話如果審訊結果咧係有得係睇往績啊預測嘅話咧，即係有盤口嘅話咧，咦殺人案咧就真係閉翳喎咁嚇嗰啲騙案咧唔知點解有啲曙光，講下笑嘅啫、不過可能啲保險公司咧，如果有啲女士啊。即系买人寿保险咧，就话自己嘅夫君咧系做大学教授咧，个 premium 即系咪高咗咧？ 都可能有呢个机会，会唔会加多一个新嘅条款喺度咧？吓，真系 啊，即系唔卖俾佢啊嘛，好似某啲电子使用嗰啲汽车咁样啊，买唔到保险啊？ 应该就唔会嘅。 咁嗱，上个礼拜咧，你就问我，你话啊啲手指咧。攞嚟扮槍咧得唔得咧？咁會唔會犯法咧？咁啊諗起一個小故事嚇。咁之前咧有個執法者呢、這個都幾精靈嘅真人真事咧，就講翻俾我聽咧佢個經歷。咁、你知執法者咧就係、譬如針對嗰啲販毒案件咧有大有細嘅。咁有啲咧就係好高層次咧，即係話大家傾啊，講緊幾多億啊嗰啲啊運入口嘅毒品咧 但是毒品入咗嚟之后呢都有啲 end user, 嗰啲消费者㗎。咁、可能呢就係讲緊係 street level, 即係真係喺街道呢係买卖毒品嘅。咁、以前嚟讲呢就嗰啲叫做道友又好啦，有啲人叫做啲仙童啊，咁就去购物啦，购买呢啲毒品。仲有卖俾佢人呢唔同而家咁有啲速递啦，以前真係企喺街度卖㗎嘛。咁、但係好危险㗎嘛，因为攞包毒品出嚟交俾嗰个买家嗰、个消费者。咁即刻如果有差人出现咪人赃并获。 係啊。 咁於是呢賣俾人嗰啲呢好似有个俗名叫雷手嘅。咁呢咁唔知同呢啲金融小说嗰啲奔雷手有冇关系啦。 应该就冇嘅嘛。 咁啲雷手呢就企喺街道呢定搵一个好好嘅位置。佢、有时候可能啲屋邨嘅楼下。咁佢、就佢一定係眉精眼企周围睄。唔会直线咧，有机会俾人哋咧喺同样个地面咧系睇到， 亦都可能要避过啲闭路电视镜头啦，系嘛？ 以前啊少啲嘅，讲开就咁嘅时候咧，执法者根本上咧好难咧话同佢同一个 eye level 就大家咁高咧，系望到佢仲有机会冲出嚟咧系拉佢嘅。咁于是用咩方法咧？就系、喺附近咧，有时候可能借位啦。借下楼上，哎呀，睇我哋啊，执法者嚟嘅，可唔可以借个窗口啊？我哋秘密嘅，唔公开嘅。 定系还是好似啲电视剧咁啊，乔装扮小贩，或者扮嗰啲 sell 服务嗰啲公司啊？ 嗱，咁咧就要兵分两路啦。 系， 咁就算佢哋扮咗贩夫走卒都好咧，因为嗰啲买嘢嘅人都醒目噶嘛，佢系周围望，一见到唔关事嘅咧，即系唔多次嘅咧，佢就会警觉性好高噶嘛。 系， 咁唔进行交易噶嘛，徒劳无功啦。咁所以变咗咧，嗰、个负责观察嘅咧，就要喺楼上啦，攞住个望远镜，我哋叫孖镜啊，仲要讲住攞住个对讲机， 系， 咁咧就睇下楼下咧交易情况。咁一有乜依喐咧，似系有交易咧，就会叫喺下低咧埋伏嘅三扫过啲执法者咧，就准备啦。 哦，即系有啲兵法嘅，真系吓。 系啊，咁嗰啲执法者又睇唔到嘅，即系见唔到情况啊，因为见到人哋咧，人哋都见到佢啊嘛。咁于是攞住个砖头咁大嘅对讲机，喺度鸡皮纸袋包住。咁啊，街道啲人行过啊，睇话咦，点解呢个人对住个砖头讲嘢？ 以为傻噶。 咁一听到话，哎，冲啊！咁于是就冲啦。咁当时咧，我呢个朋友嘅少少执法者咧。咁一听到上面阿等王嗌冲咁咪冲 咯，就冲啦，系啊， 咁冲下冲下，咦？点解其他两个同僚都唔见嘅？得自己咁啊，继续唯有冲啦咁。 佢唔通断咗线啲网路 啊？咁啊，见到个目标人物，咁啊，原来佢话咧，越跑越近咧，就越见就越大只。哇！原来嗰个六尺几高，死啦！啲同僚又未到，咁点咧？咁好彩咧就系、始终咧，嗰个人可能一心虚啊，作贼啊，咁啊作奸犯科，咁啊转身就走。咁啊少少执法者就谂啊，咦，咁点追咧？咁，人急自生咧，就差人咪走，再走开枪。实证佢就冇带枪嘅。咁嗰个啊六尺高一次跑， 一听到佢咁讲， 就未住，仲要等埋后面嗰个突然之间即系单膝跪，好似而家足球比赛开始之前咁样。 系， 咁咧就用个口咧就嗌一声，砰开枪咁。咁啊虽然听落第一声咧，但系作贼心虚啊嘛。嗰个六尺高真系趴咗落地下。 哇，系好有戏剧效果、 就趁住呢几秒钟咧，执法者就冲埋去。咁佢同我讲返就话都话虽然啦即係逐啲讲叫点呢係几秒钟但嗰几秒钟呢都好多回合㗎啦。咁跟住其他两个同僚呢就上埋嚟咁将佢擒获啦咁样。嗰个人就话阿 Sir, 卖毒品呢都要开枪嘅。 跟住阿 Sir 话其实唔系系我上司嘅楼上开隻枪睇真啲。 系啦咁呢个足智多谋啊身手都算灵活嘅阿执法者呢佢呢个故事都成三十年㗎啦。咁佢干尸话俾我听呢佢个姐夫呢就正烧嘅。咁家姐个仔仔呢就做艺人啦。好似叫正男啊。 咁样。 太落嘅话都三十年啦，真系。咁、虽然咧佢系叫做系下属啦，但系佢都系我啲启蒙，即系始终嗰啲 street smart 咧，好鬼醒嘅。 系，其实有咁嘅反应都真系好叻嘅，即系谂到用呢个方法嚟令到佢，个戒备即刻放松咗，然后就哎呀真系有枪咁、啊，下意识地就自己趴低嘅。 系啦，而且仲几搞笑添，系嘛？ 系啊，都几得意，确实呢个古仔吓。 是啦，即是除了呢怎样司法啊怎样立法之外呢，原来執法呢都要讲下智慧嘅。 是啊，所以不是只是香港小姐才是美貌与智慧并重嘅，各行各业都有好多有英勇又有智慧嘅人㗎。 啊，有机会再讲下佢讲啲故仔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发表。 哇，啲故仔又几好听喎，虽然大壮咪就话三十年前。啊，好听嘅故仔呢唔使理佢出处几时嘅，好听听完又学到嘢得啦。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1%啊！时间嚟到早晨7:23，听紧梗系晨光第一线啦。早晨啊，各位听众。 有勇气，命运就是你操控，梦想满是跌空，但我不觉得痛。撑过去，斗志再重压不碎，梦想永没错对，没法把我击退。求已着了地，再出发跟你比，从头再做储备。 一首嘅歌曲咧，嚟自邓丽欣嘅，叫做《着地》啊。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小白啊，头先阿 Stephy 嗰首《着地》咧，好啱之后呢一个题目 系啊。咦，其实我每次听《着地》咧，我都会 打排球系咪？ 想打排球， 想打排球。 因为我以前中学咧有个排球场噶，咁啊成日会同啲譬如师兄啊，或者同啲同班嗰啲咧，都会一齐即系攞住个波打下嘅。 放心，冇师妹，我哋读男校嗰啲，好啲师兄弟嚟嘅啫。 好耐冇打呢个排球咧，有少少排球瘾喺度， 系嘛？ 系啊， 有阵时喺消防局门口望下啲消防员打下咯。 系啊，喂，差唔多玩啊， 通常都唔差， 真系啦， 通常好劲噶嘛，问笑佢哋打排球，亦都系消防员嘅传统啦。咁 系啊。 讲个传统啦，同大家去日本啦。嗱，日本咧呢个海上自卫队啊，咁啊简称海自啦。咁啊，喂，原来咧佢哋就逢星期五咧食咖喱咧，就系海上自卫队嘅一种传统嚟噶。 我都听过， 系咪啊？ 系我都听过， 而且闻说好好食噶，咁样 好唔好食我就唔知啦。 咁样系嘛？咁啊，当中嗰啲好多叫做海上自卫队嗰啲队员啦，咁啊一啲士兵咧都话，哇，好食啊！虽然咧叫做自己冇再做士兵啊。但系都好挂住嗰种味道啊！ 佢哋会唔会即系佢哋喺呢个海嘛？ 系 会唔会自己钓鱼，跟住就直头哇落埋落去做餸咧？ 都唔知。不过咧，暂时系啦，睇咧就系哇有一烹咁样，即系煮得好似好正咁样啊！ 系啦， 但系咧 廿嚿咖喱砖啊，嗰度话俾你听啊， 厉害厉害！咁啊嗱，海上自卫队啊一向威威啦，以自己嘅传统咖喱美食咧称王称霸，但系点不知咧近排咧航空自卫队啊！即係關於天空嗰方面嘅叫空字咧，咁啊，佢哋都有一種代表嘅料理咧，近年咧開發成功啊！ 我估，串燒 唔係有啲似啦，咁啊飞嘅嘢系啦， 因为 家禽类，家禽类其实佢又飞唔到噶啦。 雀仔咯，鸡 系啦，鸡啦就系啦，就系炸鸡嘅意思。 哎呀，我就系谂住佢食串烧鸡啊！ 我哋咧食字啊。正所謂炸雞炸雞啊嘛，係咪先？ 係啊。 咁但係咧，佢哋就炸雞炸雞。但係原來咧，炸雞咧喺日文咧係有意思嘅，就等於咧飛向天空嘅意思啊嚇。嗱、 哦， 報章係咁寫啦，咁啊我都係咁樣讀出嚟嘅啫。咁啊雙方咧上個月咧喺網絡上邊掀起一場咧戲劇性嘅戰爭啊，就係海上自衛隊嘅咖喱 VS 空中自衛隊嘅炸雞咁樣。 噔噔嗰啲咁樣，日本嗰啲藝能啊、綜藝嗰啲咧，有個好大嘅爆花咁樣啊，即係好似我哋 有啲彩蛋， 係細個睇 Smash Smash 咁樣，哦，係咪真係好食噶？跟住有啲現場嘅觀眾咧，跟住開啲畫中畫嘅格仔出嚟，哇，好似炸得好好睇咁，好食咁，係啦咁樣。嗱，咁啊，最後咧，咁啊，防衞上咧，岸信夫咧，前日咧就兩樣都食過啦。 玩到咁大啊！佢哋 即系佢哋揾咗佢哋两边嘅部门嘅阿 head 啦。咁我唔熟日本嗰啲官阶体制，但系你讲到防卫上应该都系一个好高级别嘅 高阶人啦， 系高阶人。咁佢就出嚟就咧，唔系芥雅人，系高阶人。 系啦， 坐喺度跟住话啊，等我试下究竟海上自卫队嘅咖喱好食啲先。 我表美王 美加洋一，好好食哦。跟住再食埋空中自卫队嘅空中炸鸡，哇， 都好食， 好食啊！ 披萨。 是啦，咁样好啦， 系嘛？ 食神电影入面嘅食神周星驰讲咗一句经典嘅说话，系乜嘢咧？你估点样先可以令到两边咧调气有脚？ 哦，用个心去煮啊？ 唔系， 定系我一定俾翻个签名嘅星爷话俾你听。 系啦，系乜嘢咧？就系、是、啊，点解唔将濑尿牛丸又可以有濑尿虾，又可以有牛丸咧？点解唔可以有炸鸡嘅？咖喱饭咧咁样，跟住就将海上自卫队嗰个咖喱，再加上咧空中自卫队嘅炸鸡，融为一体，成为一碟饭， 打完抢喺度。 但系咧睇到咧个卖相啊，俾小白睇下，哇，其实咧望落去都好似好好食咁样，可能自己咧都好耐冇去日本啦，咁啊，所以好挂住啲日式嘅咖喱饭。 但望落去个样，我自己又觉得。我覺得 cheap 咗， 係咪？即係好似渣咗咁。 佢似係嗰啲咧，即係好傳、好舊式嗰啲 日本咖喱飯咯。 係啦，好比較上望落去古舊或者鄉 下 嘅， 係啦，鄉下啲嘅。即係譬如可能去到啲唔係咁旅遊城市， 跟住咪600 yen 一個咖喱炸雞飯。嗰隻 style 我 OK 喎，即係咧有陣時你去嗰啲商業區咧，啊又丟一朵花俾你啊，跟住又唔知道有個公仔啊， 嗰啲又唔使嘅， 反而呢啲嘢好平實，但 平實又好食， 係啊， 最緊要咩啊？嗰隻雞好大件， 係啊，跟住啲咖喱好濃味咁， 係啦， 咁又正啦， 朝頭早 諗下 都開心啦， 每朝6点到10点，梁榮忠、崔潔彤、阿歐、林慧、白元浩，香港電台第二台。光带你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昨日新增104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5宗输入和99宗本地个案，其中35宗属源头不明个案。葵盛西村第8座再新增4宗个案，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有1名扎铁工人确诊，另外有5名扎铁工人初步确诊。政府昨晚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时间内曾经在九龙湾丽晶花园第6座、葵盛西村第8座、马鞍山锦峰苑锦卫阁和将军澳蓝田隧道逗留超过2个小时的人士，以及沙田一田百货员工在今个月14号，即是下星期一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话，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共进晚餐之后，彼此在英欧贸易协议方面加深了解对方的立场，但仍然有是很大的距离。又话双方都同意两边团队应该立即重启工作，解决关键议题。英国脱欧之后同欧洲的贸易安排的协议谈判停滞不前。约翰逊前往布鲁塞尔和冯德莱恩会面，寻求突破困局。报道引述英方消息说，英欧双方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不清楚能否收窄，未来几日会有更多的讨论。又说约翰逊和冯德莱恩都同意星期日之前会对谈判未来走向作出明确决定。 加拿大卫生监管部门对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批出使用许可。该部门形容是国家抗疫的里程碑，又说全面和独立检视数据之后，认为疫苗在安全性、功效和品质方面都符合严格要求。总理杜鲁多说，今个月将会有249,000剂疫苗运到加拿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咧，由于管道入口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较早前曾经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咧只系快线封闭，慢线解开。咁重复一次啦，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由于管道入口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就快线解封啦，慢线仍然封闭嘅。咁啊，而家路面排到去龙尾海洋公园道桥底。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其他路面情况啦，为咗配合的士司机一次性强制检测计划，大景街来回方向近住大埔海滨公园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72号 A 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另外，葵涌大白田街都系有水管急收，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嘅唯一行车线啦，同样都系受到封闭嘅。受影響的巴士路線包括 35X 和 935 都需要改道行駛。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佢系晴晴 ，CIBS。 佢系晴晴嘅妈咪 ，CIBS 人人广播。 佢哋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智障人士嘅故事同梦想。 我哋可以，你都得噶，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二台通识60秒。 你近排冇嚟精神嘅，黑眼圈深咗好多、啊。 咪因为我嗰两个月大嘅侄仔咯，成晚喺度喊，搞到我哋成家人都冇觉好瞓。不过佢日头又好乖噶、啊，一瞓就瞓成两三个钟头。我阿嫂啊，咪趁佢瞓觉嘅时候即刻落街买餸咯，唔通日日都叫外卖咩？ 哇，咁牙烟！你提醒你阿嫂啊，千祈唔可以趁 B B 瞓紧觉嗰阵咧，就将佢独留喺屋企噶。就算佢哋瞓咗觉咧，都要间唔中望下，避免意外发生。 瞓咗觉会有啲乜嘢意外啊？ 例如咧，要确保 B B 系背脊贴住张床，唔系趴喺度啦，又或者系打侧瞓。仲有啊，唔好放啲软身嘅物件同埋宽松嘅被铺咧喺 B B 瞓觉嘅地方啊，例如咧枕头啊、毛毡啊、防撞揽枕啊，又或者系毛公仔啊等等，呢啲物品咧可能会遮住佢嘅口鼻，妨碍呼吸，引致窒息危险噶。 好彩你提我咋，等我都即刻话俾我阿嫂听先，同埋咧我放工嘅时候帮佢买定餸，咁佢咪唔使留 B B 一个人喺屋企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闲情磨砺，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7啊，早晨钟哥，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啊崔杰彤。 今朝咧我就有单新闻咧，想同阿钟哥同埋听众咧一齐分享一下嘅。不过喺讲之前咧，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嬲嘅时候真系真嬲，坚嬲啊吓，即系唔系讲笑嗰啲即系撒花枪嗰啲啊，嬲到一个好严重嘅地步，你会点样做咧？ 唔系嬲乜嘢先？嬲自己定还是嬲另外一个人先？ 你当同对方嗌交咯， 同对方嗌交 系。 我当其时系咪见到佢嘅？见到嘅。 你见到你想？ 定还是自己匿埋咗喺屋企，或者自己原来讲紧电，同佢只系讲 紧电话，见到嘅，见到嘅，应该见到系最嬲嘅，即系吵紧架嘅时候，面红耳热啦，闹到。 冇啊！咁啊，会用一个更大嘅情绪去盖住对家嘅情绪咯。 系，就系、是。再大声啲， 再大声啲咯， 再闹得劲啲啦，系、嘛？啊，你之前有冇睇嗰套戏？系咪讲离婚嘅咧？系、啦， 但好多套戏都系讲呢个题目嘅喎、 啊。突然之间醒起，算啦，佢就系里面有一个桥段咧，就系、是、话当两个人系咁嗌交嘅时候，一路嗌咧系一路升温嘅，即系住大家就用大家嘅声量咧去到盖过对方。 系咪就系嗰个婚姻故事啊 ？Marriage Story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嗰个啦。 Scarlett Johansson 嗰度。 冇错冇错冇错，咁去到我觉得好真实啊嗰一幕，因为我一路都 我好中意嗰个剧本嘅， 好深刻。我觉得尤其是嗰段，因为我觉得实在太真啦，即系大家嗰个情绪咧，佢哋拿捏得好好。然后之后其实系已经讲到你，即系去咗外太空啊。总之就系一个情绪嘅发泄。 总之为咗闹而闹啦。 系啦，但系另外有一款人咧就会咁嘅，就会离开事发嘅现场，即系谂住静一静啦， 大家冷静啲。 系啦，你觉得呢个方法有冇好啲咧？起码大家唔使再讲一啲伤害对方嘅说话嘛。咁、但系离开咗现场。 好啦，咁首先你同对方熟唔熟先？要加一个前设先。如果话对方激到你好嬲，可能对家只系你一个普通朋友，甚至乎唔识，又或者好似你就话讲嗰套电影咁样，直头系你身边人， 身边人 或者亲人啦。好啦，咁你系边一种先？因为唔同嘅对手咧，其实你应该有唔同嘅反应。 哦，系。咁如果身边人咧，即系当系你嘅伴侣啦，男朋友、女朋友好，或者老公、老婆好，呢啲咁亲密嘅人啦，或者你。如果唔去到离婚嗰步，即系你之后都要继续同佢生活噶嘛？咁系离开一下好啊，定抑或真系即系坐低倾好咧？ 嗱，我觉得即系可能有好多人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啦。 系 第一样嘢，你先要记住，即系赢咗场交，真系会输咗个家 嘅。 千祈唔好谂住你赢咗场交系会赢埋个家，系唔会发生嘅。 冇得 win win， 冇得 win win 嘅。所以咧，你永遠袋住呢句説話喺袋。咁如果你真係話都會鬧交嘅情緒，真係頂唔順，你要爆發嘅時候，你去到最後記住，你一定要主動講一聲對唔住。 即係臨尾都包翻個底先。 係你自己講啊，即係可能話喂你咁惡咁大聲，你講對唔住，即係冇誠意。 係 唔緊要。 係 講咗先。 講咗先。 然之後走。但係你唔好真係走咗去，即係坐飛機，我飛咗去第二度，唔係走咁遠。如果你喺屋企嘅，可能就係走咗入房啦。又或者你真係頂唔順，你最多落街行個圈，俾自己冷靜一下，你就好翻去啦。 係嗱，呢個咧大家都可以即係順便買下廣告啊。禮拜二咧，我哋嘅晨光大學有阿周華山博士咧，就成日都會同我哋講下呢啲新心靈嘅題目，亦都會教下大家即係點樣同對方相處啊，控制自己的情緒。佢都有好多 tips 俾我哋嘅。咁啊，頭先鐘哥講嘅咧，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大家都聽得多噶啦。嗱喺嗰個好觸發點，即係嗰個現場嘅時候咧，最好如果自己控制得到就。离一离开，系啦，讲完句对唔住，离一离开，大家即系可能饮杯水，有几秒冷静下，吹下风又好咁样。咁喺意大利咧，亦都有个男子就系咁样啦。佢咧同老婆嗌交，咁啊嗌到一个点嘅时候咧，就好似钟哥你咁讲啦，咁啊行出去行下咯，兜个圈啦，我唔想同你讲住啊，或者佢未谂到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啦，咁啊谂住出去行啦，点不知行行下。行咗450公里啊！ 我以为你话发生意外 冇事冇事，神咗流流，我多少都唔讲啲咁嘅嘢系啦。行咗450公里，即系几多啊？ 450公里即系佢喺边度啊？ 超过10个马拉松 喺边度啊？ 佢喺意大利， 可能行咗去法国咁样。 佢由意大利嘅北部 行咗去 南 部、 西西里島、 中部島啦，中部左右啦，係啦，由北到南啦。咁佢足足行咗幾耐咧？即係呢一個回一回氣嘅時間。 四日啦， 行咗一個禮拜、最後咧就係、不情不願之下回家嘅。 但 係 佢點樣回家咧？ 係啦，嗱，呢一個件事係點發生嘅咧？呢、這個男人咧就係喺呢個意大利嘅城市叫做法諾，俾警方咧。是發現到的，他不是遇到什麼不測，而是他犯了疫情下的宵禁令。原來在那個地方呢，現在正值就有一個宵禁令，確保市民遵守一些、新冠肺炎的措施。他們夜晚的時候呢就已經不讓人出街去到行啊，或者去遊離浪蕩樣的了。但是警方呢就發現了這個男人呢拐下拐下樣沿海高速公路那裡漫無目的地在咁佢违反咗宵禁令啦，咁於是乎咧就俾警员截查啦，就带要翻警署。咁呢个男人咧个情绪又好正常，又冇反抗啊，又冇嗌，又冇剩，意识仲好清醒添。只系咧你 feel 到佢好攰，同埋好冻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同啲警方讲啦，佢话我自己一个人深夜独行嘅原因就系同老婆嗌交啊，咁啊出嚟谂住清理下思绪啦，点不知行下行下行得太远，咁初时即系你做警察听到嘅咁。好正常啫，咁嗌交咪行咯，咁样咁点不知咧？查一查佢嘅身份证就发现，吓佢唔系我哋呢一个省嘅人嚟嘅，系啊，佢喺嗰个叫做科莫省啊，即系一个北部嘅城市嚟嘅。咁於是乎警察就梗係覺得相當有可疑啦，係咪真㗎？你頭先講嘅嘢，跟住咧就輸入翻個資料，咁啊睇一睇咧，佢老婆真係報咗警，即係佢老婆同佢嗌完交之後，個老公走咗。半日唔翻，一日唔翻，兩日唔翻，係啊，失咗蹤喎。咁跟住真係喺個電腦嗰度咧揾到，哦，原來佢喺北部嘅老婆報咗警，話唔見咗佢。咁同佢口供對翻又啱，除翻開佢每一日咧就行咗65公里，咁、所以一個禮拜行下行下咧就行咗450公里啦，就靠一對腳行到去嗰度，冇用其他方法，因為佢嬲得滯咧，其實佢錢啊嗰啲嘢咧乜都冇帶嘅。咁佢一个礼拜点生活咧？就话一路行嘅时候，可能大家见到佢喺街嗰度游离浪荡啊， 俾嘢佢食啊， 系啦，俾嘢佢食，俾嘢佢饮，就系、是、咁样咧，就一个礼拜啦。但我真系喺度谂，到底咩事咁嬲，一路都要继续行落去咧？ 即系好多疑点啊！嗱，首先咧，佢真系如果咁样一蚊都冇带行出嚟，几日？咁中間嗱，首先佢都要瞓覺噶，佢瞓喺邊度咧？ 我諗佢就露宿噶咯， 露宿啦，好啦。咁如果佢發覺原來行幾日，佢基本上唔使做嘢。但是又有嘢食喎，佢唔使使錢喎，會唔會改變咗佢將來對生活嘅態度？即係橫掂都係啦，不如周圍行，我都揾到食嘅啦，我使乜做嘢咧？ 有可能，不過我估可能對老婆嘅態度改變先咯，應該 呢樣就係一個重點。首先你就話講到話佢原來有另外一個省嘅警方發現咗佢，咁應該係送翻佢翻屋企啦。 係嗱，佢咧就喺嗰一度咧就租咗間酒店俾佢，因為當呢件事咧擺咗上網嘅時候咧。大家竟然啲網民咧覺得佢好勁，封咗佢做阿金，即係覺得佢係意大利版嘅阿金啦，即係徒步可以行到好遠 嘅。咁行梗 係 金啦， 即係都係金嘅，係啦。咁啊，幾乎行咗即係半個意大利咁滯啦。咁於是乎咧，安排咗佢酒店休息先，即係見佢咁攰。咁佢老婆咧就收到警方通知啦。就過去嗰間酒店嗰度接佢，咁啊幫佢俾錢，然之後就俾埋個罰款，因為始終佢真係違反咗呢一個嘅宵禁令嘅咁樣。 咁如果你係佢老婆，你會唔會肯俾錢幫佢啲俾呢個酒店房錢咧？衰佬，你而家同佢鬧兩句，你就走咗咁遠喎。 但你教我噶嘛，贏咗場交就輸咗個價。如果係咁嘅，我諗我都會幫佢俾錢嘅。 好啦，問題喺呢度啦，如果啊～又當佢老婆接翻佢翻屋企啦，完啦件事，即係呢件事完咗啫。翻到屋企，你估佢兩個會傾啲乜嘢？ 翻到去，我諗兩個淡房， 因為一場交，但係咧老公可以離家出走一個禮拜、哦。一个礼拜，冇留低一句说话，即係冇声冇气冇交代咁样就走咗一个礼拜。你係佢老婆，你会唔会接受啊？虽然话我行开都系想大家冷静一下，但系冷静到咁极致，你系佢老婆，你又会唔会原谅佢啊？定还是令到件事更差，火上加油咧？ 嗱，咁就要睇佢点样表达啦。即系喺呢个礼拜，你有冇谂过翻嚟啊？即系你系咪已经行到好远嘅时候，你想翻，但系谂唔到方法，因为你冇钱。然后你迷路，你唔知道。 咁但系，唉，又讲唔过去，你可以揾警方求助噶嘛，系咪先？你可以揾啲人帮你噶嘛？咁其实如果钟哥你咁讲，系咪即系话，其实呢个礼拜佢根本冇翻屋企嘅意欲， 就系、 是、直至到俾警察拦截咗啦、你冇办法底下啦，就一定要送翻你翻屋企。 如果冇警察拦截佢嘅话， 继续 行到去西西里岛咁样， 行到嚟香港添 啊！所以话咧，即系周星驰啊《西游记》嗰套戏话就系、是，如果为爱。加上一個年期，我希望是一萬年啫。但是啊，各位先生記住，如果為一場交加上一個日期，你千祈不要多過一百分鐘，即係夠分，即係夠時間，你要翻屋企啦。男人最緊要乜嘢啊？ 回頭是岸啊嘛。 呢句好老土啊， 哦、 有句仲老土啲嘅。 係咩咧？ 男人最緊要乜嘢 啊？食 到 翻 屋企啊！ 走出国际已缴费，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浅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哪会当真要有味道？他的语气稍稍突突，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此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积好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当太面。他跟某某天天喝醉，小派对，他的样貌不堪入目，整得极重，很多语句字字珠玑，都针对女人，多么独立不可让路，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取笑念头不坏。 咁 mean 可能嗌交都可以避免咧，佢系邓小巧 mean。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好，讲完呢一个徒步 婚姻故事 啊，婚姻故事嘅真实版啊，不过都有网民赞噶，即系觉得 赞咩咧？ 佢起码冇诉诸暴力，你 feel 到呢个人嬲得几紧要都好。 即本来都费事再驳你，但是如果嗰位有网民咁样讲话，即系唔系诉诸暴力， 系啊， 我有少少唔认同。 点解咧？ 呢个都系另一种暴力嘅延伸嚟。 哦，因为佢呢个冷待 系 都系 都 系 另一种暴力嘅嚟 嘅， 即系又唔可以咁讲，唔系一定要落手砰砰砰先叫暴力 嘅。哦，咁你话啱系啦，不过冷静系需要嘅，但系咁长嘅时间咧，可能佢老婆又真系觉得好难顶。不过一家唔知一家事啦，唔知佢哋发生咩事啦，系咪先？ 呢啲算咩家？家家有本 难 念 的 经， 系啦，咁啊，总之安全就最紧要啦。咁啊， 翻到人冇事， 人冇事，系啦，就系赛跑冠军系啦。 嗱，咁要戴几多顶头盔，你先至觉得安心咧？ 嗱，好啦，跟住咧转一转话题咧，想讲翻啲同健康啊饮食有关嘅。诶，问下钟哥中唔中意食自助餐？ 超唔中意， 点解咧？ 我觉得蚀梗俾佢， 发育期都唔食， 都唔食。 你谂翻起你发育中学嘅时候，中唔中意同你屋企人食自助餐？ 好简单，嗱，你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分水岭，发育期 系啊， 几多岁啊？即系当啊， 我唔知你早发育定迟发育，定系你仲发紧 育 啊？ 好啦，十八岁之前， 十八岁 廿岁之前啦， 系啊，十六七岁啦， 十六七岁啦。 你呢啲年紀會食乜嘢多啊？食飽為主啊嘛。 係啊。 好啦，如果你食自助餐，你會食咩食得飽啊？必定係食啲肉類咧，可能有牛扒嗰啲咁樣啊。咁但係最貴嘅係咪嗰啲啊？一定唔係噶嘛。可能係啲海鮮類，龍蝦或者蠔，你要食嗰啲，你先至食得叫做翻本噶嘛。 係啊。 咁你食好多肉，你永遠都會蝕俾佢嘅。 嗯。 當你喺嗰個年紀，你唔懂得欣賞啲貴價嘢嘅時候，你永遠都唔會翻本啦。 係。 好啦，調轉頭。當你大過咗，我去食自助餐。 嗯， 如果我食啲啊，我知道食嗰啲飯本食貴價嘢，你又知道我又唔食得太多嘅喎。 嗯， 因為對身體唔好 啊 嘛， 肚 屙嘅嘛，所以無論點計條數，你都係蝕俾佢嘅。 哦，咁你又都算精明眼啦。嗯，但係咧喺一個地方咧，即係喺外台灣啊。咁咧就有一家人咧就類似食自助餐咧，佢咧就去飲啊，其實咁啊有好多嘢擺喺度食啦，即係你知道請飲可能都係即係有啲自助嘅形式噶嘛， 即係橫掂都係啦，冇曬， 你有得夾啊咁樣噶嘛，咁啊同埋咧合府統請噶嘛，即係一家人就連個細嘅都帶埋去啦，咁可能佢都熟嘅，我唔知道啦。咁啊一家大細咧就一家四口咧去到一間海鮮餐廳嗰度食飯，咁啊食完飯之後咧三個大人都冇事，反而個兩歲嘅小朋友就不停嘔，不停嘔，咁啊，梗系好严重啦，带佢睇医生啦。原来咧就关阿婆事啊。 点解咧？ 阿婆咧就话嗰间餐厅嗰啲鱼生就最出名噶啦。咁阿仔咧，即系阿两岁嘅孙咧，即系带到去，又有俾钱，又去祝贺人哋结婚。 横掂都系， 横掂都系啦。不如俾几块佢食啦。咁啊，事发咧，原来佢阿妈咧系有尝试过阻止嘅，即系就话其实呢个年纪系咪唔好食生嘢啊？咁然之后咧，阿婆就话：哎呀，唔好蚀啦，你唔好点嗰啲芥辣，应该冇嘢嘅，咪俾几块佢试下咯，系啦。咁跟住其实咧就唔系真系几块嘅，见到佢 几条， 食几条鱼。几条鱼系咁俾佢喂佢食，因为其实你初初可能大人见小朋友俾几多咧，就系佢食唔食啊嘛。咁小朋友又食，即系又冇嫌佢腥啊，或者冇嫌佢啲质地怪啊。咁见佢食落，系咪系咁喂佢咯？咁跟结果咧，翻咗屋企啦。爸爸媽媽同婆婆咧都冇事嘅，只係阿孫咧，哇不停嘔，咁啊帶佢睇醫生。咁原來咧就有話到咧，孕婦同埋小朋友個免疫系統比較弱啊，咁所以容易咧就被食物中嘅微生物感染。咁有啲人可以食嘅嘢咧，呢兩個族群嘅人咧就要特別小心啦，未必咧係都係食咗冇事嘅。咁尤其是小朋友啦，咁你俾兩歲嘅小朋友食咁多魚生，梗係唔得啦。咁不過嗰個醫生有提到啊，佢話如果你真係嚴格啲嚟講咧，五歲以下嘅小朋友最好都唔好食呢啲生嘢啊。係啊，咁啊，所以這個就係啲家長同埋婆婆啊、嫲嫲要注意嘅地方，即係唔好以為去到食自助餐就乜都俾佢食。 即係幾多歲留下唔俾食乜嘢，幾多歲留下唔俾食乜嘢？呢啲咁樣嘅説話咧，成日都聽嘅。即係譬如話你話兩歲以下唔食得，五歲以下又唔可以食，跟住話十八歲以下你唔可以食啲乜嘢，跟住六十歲之前唔好俾飽飯佢食。 係 永遠都有一個年紀界限嘅。 唔係淨係細個添，你老人家都係啦。即係有啲食物話老人家有翻咁上下年纪啦，食嘅份量就要小心，或者啊，直头系嗰个食物嘅质地都要小心。即系以前我就同婆婆住啦，咁啊睇住佢慢慢老嘅时候咧，真系譬如牙齿唔好， 佢都系咁同你讲噶。 咩啊？ 我都睇住你慢慢老啊，女都同你讲呢句喎。 慢慢大啫，都未至于老。而家见到我佢啫， 我哋边位啊？ 老好多咁样。但系嗰阵时你睇住佢咧，真系牙齿唔好啦，或者身体咧唔系好多嘢都即系食落去咧，可能肠胃都有反应啊。慢慢佢可以拣嘅食物唔多，而佢自己都知道自己事啦。一啲太硬啊、太硬嘅，其实佢自己都冇 mood 啊，食到即系有啲时候有啲菜，即系谂住咁耐冇食啊，整嚟食下啦，或者请你食两粒啦咁样。咁其实佢自己都唔舒服，即系一路食个咀嚼嘅过程咧， 都辛苦， 都辛苦。咁所以之前我哋咪讲过有一啲即系好似分子料理嘅老人餐，咁希望佢可以重拾翻嗰个食物嘅味道，只不过系换咗个形状啫咁。咁亦都有一啲tips 可以俾大家嘅。譬如小朋友或者老人家有啲乜嘢係容易即係可能食嘢嘅时候会啃亲嘅呢，呢个我觉得大家都要留意。点解有时候带个小朋友过嚟叫姨姨啊，或者拜年嘅时候呢，好得意喎，小朋友请你食粒糖啊，你唔知道其实佢係受唔受得嗰样嘢嘛，即係好心做坏事。譬如有啲咩呢，提子医生话呢都惊小朋友唔识咬啊，圆波波一粒嘟咁样就吞咗落去啦。丸类嘅食物 都係啦，之前有睇過新聞話可能啃親係啦，食牛丸咁樣湯丸啊，嗱呢啲咧就比較黏性高啲嘅湯丸啊、年糕啊、麻薯啊、糯米飯啊，又或者咧係滑嘟嘟一啲嘅，譬如啫喱啦，啊啫喱咧，後屘我都唔敢俾我婆食啦， 好容易啃親㗎啫喱， 尤其是佢一個杯仔嗰只咧，係啦，咁啊舉藥啊嗰啲啦，咁另外有啲咧起角嗰啲都唔好食，咩叫做起角咧？譬如果仁啦、角仔啦、花生啦呢啲尖嘅。都盡量避免啦。如果即係小朋友太細個，佢未識咬嘢啊，或者即係控制得好好嘅時候， 你講咗咁多咧，真係唔記得噶啦。不如你調翻轉頭講啦。 有啲咩食得？ 食得就算啦。 除此以外都食得嘅，唔係我記得嗰陣時咪食啲腍少少嘅，譬如魚肉啊嗰啲係最多咯。魚肉啊、南瓜啊呢啲咪容易消化、容易吞啊咁樣咯，係咯。咪千祈唔好再貪着數啊！ 唔好諗住橫掂都係食多啲啊， 食魚生啊，係啊。好啦，就嚟去到早上嘅八點鐘啦，呢個時候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系咁样嘅，大致多云啊，早晚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咧天色系明朗嘅。今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2度，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咁展望咧，未来几日咧系会有一两阵雨嘅。下个礼拜一咧气温系会显著下降，要注意啦。礼拜二、礼拜三嘅朝头早仲要相当清凉添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5%啊。咁啊，今个礼拜尾开始就要注意攞翻啲褛出嚟咯。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妈妈，今个月你帮我还卡数啦。 爸爸，我毕业之后你要继续俾零用钱我啊。 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讲过：勤劳嘅家庭饥饿过其门而不入。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屋企每一个人都要勤力啊！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仔亨特说，特拉华州的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他的税务事宜。亨特说是在当地星期二得知有关的调查，并没有透露任何进一步细节，又说非常认真地处理事件，有信心经过客观审查将会证明他合法并适当地处理他的事务。拜登过渡团队发表声明，说拜登对他的仔深感骄傲，又说亨特经历了艰难的挑战，包括最近几个月的恶意人身攻击，变得更加强大。现年50岁的亨特在大选期间经常遭到共和党批评，主要关注他与乌克兰和中国的业务往来。加拿大卫生监管部门对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批出使用许可，该部门形容是国家抗疫的里程碑，又说全面和独立检视数据之后，认为疫苗在安全性、功效和品质方面符合严格要求。总理杜鲁多说，今个月将会有249,000剂疫苗运到加拿大。加拿大共向药厂订购2,000,000剂疫苗，如果有需要可以订购多5,600,000剂。官员说全国有14个疫苗分发点，配备所需的冷藏系统，医护人员和高危一族，例如是长者，将会获得优先接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8，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3，人民币6.54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9点，跌1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91美元，卖出1,836.8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啦，近住管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出湾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咁提一提你啦，较早前咧需要封闭嘅东正道啦，跟住落线道嘅爆水管啦，已经系封路重开啊。东正道来回方向跟住落线道一段啦，就已经系全线解封。咁另外为咗配合的士司机咧一次性嘅强制检测计划啦，大景街来回方向跟住大埔海滨公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咗巴士路线72号 A 就要改道行。去大埔工业村方向不会停大喜街同埋大埔海滨公园嘅中途站，去大围方向咧就不会停大埔海滨公园、大喜街同埋污水处理厂嘅中途站噶。咁搭72A 嘅巴士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咁葵涌嘅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村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35号 X 同埋935都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喺港岛方面，较早前湾仔嘅坚拿道东有水管急收，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十二月份就是佢嘅生日月啊，好快就会19岁啦。Billie Eilish。 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 Get my pretty name out of your mouth. We are not the same with or without. Don't talk about me like how you might know how I feel. Top of the world, but your world isn't real. It wasn't ideal. So go have fun. I really couldn't care less, and you can give it my best, but just know I'm not your friend or anything. 有态度嘅一首新歌，同样都系揾嚟佢哥哥同佢合作啊！本周上升到系第三位 ，Billie Eilish Therefore I Am。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上时间8:10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同大家讲财经之前咧，睇埋呢一刻嘅天气先啦。室外气温咧而家系20度啊，相对湿度77%，咁啊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2度嘅啊。 系啊，所以咧呢、這个时间当然要睇实股市啦，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啊。今日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 Kenny， 大家好。 系你好啊，咁啊，钟哥喺出边咧 ，mark 低啲笔记啊，睇下有冇啲投资嘅机遇喺当中啊。 好啦，去本保险， 希望快啲可以入得翻嚟啦。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随罩相见啊，同埋夜晚黑可以开到饭先啊。今晚仲要 开到饭先啦，咪四个人嗰啲先啊，唔好太过进取。有阵时咧，睇嗰啲股价目标价都系咁样逐步逐步嚟。 系啊，咁啊，即系进一步调高目标价，通常啲大行都系咁样。喂，睇翻琴日咧，港股都几好啊，升咗198点。有好多隻股份都传来好消息，包括呢这个上市的新贵京东健康，哇，快得好紧要，开快车。嗱，计这个国际指数公司 MSCI 名城同埋富士罗素之后呢，纳入咗佢哋嘅指数呢，其实恒生指数公司呢星期三都宣布这个京东健康呢符合咗快速纳入嘅规矩要求，咁啊都哇咁好嘅，一嚟就即系所有嘅公司都睇得好好，简直系明日之星咁样。咁啊呢只股份系咪咁睇啊？再加上成个港股嘅12月个大市又点样睇咧？交俾 Dicky 分析下啦，唔该晒。 好啊，嗱，先讲下京东健康啦。咁我谂咧，讲到京东健康呢一只股份咧，绝大部分啲散户朋友都系呢一句对白噶啦。唉，我都知佢好啦。抽唔到咁解啫，咁有啲话抽到一手，咁已经系好欢天喜地咁嗰只啦。咁但系咧计计数咧，又唔系话真系赚好多，咁但系咧唔止一餐茶噶啦，食餐劲噶啦咁。嗱，讲到呢只股份，头先阿 O 讲嗰啲情况咧，其实咧就真系计到晒数嘅，即系都可以话无到有偶。一个上市前咧，咁我就喺某一个美国嘅电视频道啦，咁啊做访问。佢朝早咧，我就讲咗几个预测嘅，咁啊一。就話可能咧佢嘅股價咧比較亢奮啲的話咧，可以升到成五成。咁而第二咧，背後個原因係啲乜咧？就係頭先你講嗰幾樣原因啊啦。因為第一，佢嘅市值咧嚇，點解我會覺得可以升五成咧？當其時嚇，即係未搶啊嗰陣。咁啊，原因就係因為佢真係叫做內地最大啊嘛，喺呢個大健康啊，所謂嘅醫療診斷嘅一個即係網上嘅平台啊，網上嘅藥房啊咁。咁如果係咁樣的話，咁佢市值。超越呢个阿里健康去到3000多亿，咁唔係好天方夜谭。咁即係话如果真係以佢嘅招股价嘅市值计，真係要升到阿里健康嘅市值呢，咁就係有呢个升幅囉。咁当时只係咁讲啫。咁当然后来我又喺即係自己又拍片啊，咁做好多访问都有讲几样嘢。因为第一佢咁大嘅市值，咁而第二呢佢同佢啱啊，即係呢一个京东集团好唔同。京东呢就本身一隻美股嚟㗎，咁喺香港呢就第二上市。咁第二上市有啲咩问题呢？就话唔理你入咩指数都好，总之就永远都仲係未入到呢一个所谓嘅即係沪港通、深港通、港股通嗰个名单。咁即係简单一句就北水唔买得。咁但係如果以而家呢个市值嚟讲呢，即係快速通道就等㗎啦， MSCI 名城啊，你话富时啊、恒生指数、大中型股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咁啦。如果你话快速通道入到大中型股的话咧，咁当然啦，就系呢个就系一个纳入去所谓嘅港股通嘅必须要有嘅要求嚟嘅。咁即系话简单呢一句咧，其实佢就具备晒所有条件。不过咁，我都提一点，就系话点解我可以由个招股价即系冚冚声，寻日第二日上市可以上到121蚊，咁跟住收市升幅收翻。 有啲散户股民就话：，最衰第一日放咗啦，就系赚嗰千零二千蚊，你睇下，如果肯第二日赚啊，再赚得多啲啊，咁样。 如果 系啦，即系呢番说话都系啲散户股民同翻 Dicky 讲啊，咁啊系嘛？ 冇办法啦，即系股票市场呢样嘢，我都最理解啦。正所谓有早知， 系啦，明啊明啊明啊， 好先知嘅， 系 但系咧就真系应该咁讲，好客观。如果你话而家佢嘅市值去到呢一刻升咗咁多咧，其实就反映咗头先。讲嗰啲预期噶啦，因为呢一啲嘅情况咧，唔使好叻嘅，即系我呢啲普通嘅分析员已经喺做讲法，因为佢真系符合呢啲条件啊嘛，以佢市值嚟讲，咁所以即系真系会纳入到港股通啊，入晒嗰啲大指数啊，咁系预期在内会发生嘅事。咁当然啦，你话正式真系纳入嗰刻，指数基金被动都要买，咁可能都会有个刺激同利好作用。咁当然啦，但系当佢哋要买嘅时间，第啲人就会把握机会会沽噶啦嘛。咁所以如果你话好唔好而家再去追，咁我答案好简单，唔好啦，真系个估值都高啦。咁但系咁系咪会发生头先你讲嗰啲嘢，即系陆陆续续会入晒啲指数入埋港股通，系会嘅，呢个系真系会发生嘅，亦都系因为建基于呢样嘢，佢股价可以升咁多。当然你话网上嘅一啲嘅。 即係話診斷嘅平台啊，以至到藥房啊，咁甚至乎京東佢個優勢就係為咧喺物流配送嗰度啦嚇，同埋喺佢呢一個即係電子商貿嘅平台結合咗呢一個即係醫療大健康嘅話咧，咁當然佢有個好大嘅優勢，咁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現價就反映咗好多嘅利好預期同憧憬啦，只可以咁講。 嗯，咁啊轉一轉睇埋另外一隻嘅焦點啦 ，Dicky， 咁啊就係聽日掛牌嘅泡泡馬特啦。咁啊話説咧已經開始呢個場外暗盤交易，高見97元，話比起呢個招股價咧升超過1.5倍，一手咧帳面就賺超過11,000元。咁都係嗰句啦，如果真係咁好彩有嘅話，咁你 玩玩具都每手賺到10,000元 啊， 開心開心係咪啊？ 等一等，即系吸取咗呢个经验之后，系咪都可以等多阵，再多啲咧？如果贪心啲嘅话， 嗯， 哇，咁我谂就唔好太贪心啦，因为即系都系咁啊，即系泡泡啊，咁啊，真系如果升到倍几，嗱，我首先冇咁乐观啊吓，我会觉得到真正今日即系当佢系我哋港股交易时段收市后。各大平台嘅暗盤市場未必可以做到咁高先，呢個第一點。 明白。 咁第二咧就係話喺即係聽日嘅交易天，如果你話真係可以升咁多咧，但我永遠都會咁講嘅。當一隻嗱，我唔係特別針對佢嚇，即係當一隻新股，如果佢可以上市嘅首日，比佢嘅招股價係可以升 1.5 倍的話咧，咁我諗有一個咧，有一個唔係人啊，有一個機構咧，起碼要有一兩個人出嚟被懲罰啊。咁、嗰個就係佢哋個保薦人咯，同埋佢哋定價嗰啲團嗰啲團隊。哇！你好明顯係定錯價啦。如果佢第一日升倍幾，咁我覺得就誇張咗少少嘅。咁但係咧升咧係預咗嘅，因為即係始終嗰個概念就好充足啦。咁講到呢啲盲盒就阿 O 係專家啦。 冇，睇下啫，睇下啫。 講多啲，即係呢啲咁樣嘅玩具啊，係嘛？咁但係我覺得佢包裝都好成功嘅。但係畢竟個最後其實都係一間。即都係賣玩具啫，即係佢有好好嘅方法去賣，好好嘅包裝，有咩？即係就算將來可能有會有一啲即係平台，甚至乎係一啲即係社交平台都好。咁我覺得都真係，如果你話倍幾咁誇張少少啦。如果真係有，我一定會賺咗佢先 啊。係啊，除非有啲好驚天地泣鬼神嘅一啲 crossover 啦，突然間喂同川上龍啊合作下或者。啊！奈良美智 炒多你20%啊！ 真系夸张啊！或者有啲国际品牌啊，嗰啲咧，即系会乱成咁样。但唔知道会唔会件事系咁发酵啦？咁、投资者都要听下 Dicky 咁样讲啦。哇！即系如果有茶饮啊，饮咗茶先啊，有糊食啊，食咗先啊，咁样啊。 喂，但系嗱咁讲啦，即系玩具啫。咁样头先阿 Dicky 就话，咁啊玩具未必系人人玩，亦都玩完咧可能会厌。但系嘢食咧就日日都要食。咁、我想睇下呢个美团咧升咗咁耐啊， 系 仲有冇得升咧？ 系啦。適逢我哋今日又要去翻， 可能要嗌外卖啦。 一起走过外卖的日子咁样，今日点睇啊？呢只3690美团点评？ 其实呢好多嘅憧憬都反映晒噶啦，即系你话喂由染蓝啊，各大指数啊，以至到佢嘅股价喺即系11月初，其实都真系升到去佢嘅历史新高338元咧，系真系有少少改变咗个走势嘅，即系话而家呢一刻过去嘅一个月咧。是一个调整的趋势，这个就相当之明显的了。同埋那几条移动线呢，短的两条10和20都是慢慢即是少少耷咗落嚟的。咁你话喺呢一秒钟咁点样去分析呢，咁我亦都会觉得咁嘅，即係佢嘅估值好高，但係佢嘅盈利增长嘅速度亦都好快，亦都即係符合咗纳入恒指要求，亦都反映得到佢唔係淨係市值大成交金额大啦，係佢嘅行業代表性同財政狀況都好啦，之前睇嘅業績亦都比起佢主要競爭對手阿里嘅奧利摩咧係即係更加優勝嘅。只可以講佢真係好高咯個估值，咁但係嚟到而家呢啲水平咧，我諗暫時佢喺即係50天線咧又會初步晾一晾住嘅，即係之前可能都比較深跌翻落去268元嗰啲位置，咁而家又上翻嚟。咁啊，但係短線你又話係咪有個好大嘅上升動力咧？呢一刻我又未有呢個睇法住。咁啊，同埋亦都可以留意多一樣嘢咧，就係話講緊即係北水啦。譬如話喺過去呢段時間咧，淨流入嚟講咧，即係小米啊、騰訊都係有資金入嘅，但係講緊美團咧都係有啲錢走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好技術上即係對於佢股價可能會對帶嚟一啲少少嘅。 即係調整壓力嘅其中一個原因啦。 係咁啊，轉個角度，頭先 Dicky 都講啦，即係小米集團啦，哇，兩日之間咧升咗接近10%喎，咁啊，以為啊配股啊或者啊即係有個集資，你以為麻麻地，點不知啊北水真係咁湧入去喎，睇嚟好有信心喎，對於佢嘅 product 定係佢哋公司嘅前景，嗯。 系啊，佢个股价真系好无道有岸，啱啱掂一掂条五日天线，真系就即弹，即系都平少少都冇，即系好多朋友可能抠下爷爷，可唔可以平少少咧？呢一转下又高位回落嚟，但系佢高位回落嚟，佢系回得快嘅，因为佢有个配股裂口嘛，但系就一下子就向上回补翻，亦都尝试紧佢嗰个即系接近啦吓，而家未就系历史新高啦，近在咫尺啦，争唔够一蚊嘅咁。咁啊嗱，真系分析基本面的话咧，小米。二智能手机嘅所谓生产商啦，喺内地市场份额啦，喺出口嘅市场啦，以至到佢啲即係微小啊小型嘅家电啊等等。我真係鍾意嘅呢间公司。咁唯独有即係一个即係少少即係要解释嘅理由，就係、是、大家会话咦，大家都先就后生，点解佢会配完股之后个炒风咁炽热嘅。咁我亦都因为其中嘅原因就係话即係佢嗰啲先后生股份亦都有啲有禁售期啦。咁所以呢個亦都會係簡單啲講，佢都未出得啲貨喎。咁但係第二就係、是、建基於大家會認為佢嘅基本面都仲係好囉。咁同埋亦都係事實嘅，過去我都有講過㗎，記得喺我哋而家呢個時段。係 啊， 就話哇，即係內地加強即係互聯網直播平台啊、電子商貿啊、反壟斷監管。但對於小米嚟講係三樣嘢都唔重嘅，即係冇乜事嘅。過去我有講過嘅原因亦都係即係離唔開，講真佢呢個市場已經激烈到爆炸㗎啦都。咁同埋又唔會涉及其他嗰啲即係互聯網啊嗰啲咁樣。咁所以變咗喺 ATMX 呢，我覺得佢係相對地係比較樂觀啲。咁我記得我都講過呢幾句說話嘅。咁所以即係佢嘅股價上得返嚟呢，我又唔覺得話好出奇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秒鐘你博佢歷史新高都好啦，咁再上我就覺得真心講去到齊頭30蚊啦，我覺得呢啲水平就阻力會比較大，同埋亦都有可能佢屆時真係假如去到呢啲位呢，可能又會有啲回吐。咁但係短線佢個走勢係強嘅，因為即係都係冇得拗頸㗎，咁北水又鍾意佢，咁基本面以至到技術層面佢都係強勢囉。 係喂，的其實最後問埋呢、這個今日個大市應該都會跌啦，係咪跟一跟美股，因為見到美股嗰啲科技公司全部都麻麻地喎，咁包括蘋果公司啊、Facebook 啊嗰啲全部都要跌落去，咁令到今日港股個 ADR 都好似麻麻地啊，係咪今日？ 嗯，我唔係太樂觀，因為我都會覺得尋日雖然好似同阿歐都講話都彈喎，都升翻啲，但係就真係咧只差一點點就係爭少少嚇，先可以再會面。咁就係距離嗰個廿天線咧的咁多，但係係又係上唔到去咯。咁保利交通度中軸好邪嘅，即係你重越唔到咧，佢又係再試個低位。咁我覺得就。少少回落咯嚇，今日嚟講，我會覺得一個恆指嚟講， 咁大家可以睇實個大市啦。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 Dicky， 咁我哋聽日再傾過， 拜 拜。食完飯啦， 戴翻個口罩先啦。 飲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想再保护你多啲。戴三个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戴多一个口罩怕你冇戴借俾你用。 咪呢个系需要喎，因为有时呢你出到街突然之间唔好彩啦，唔知点样条绳断咗啊，或者跌咗落地下个口罩，咁真系有个替换或者真系俾人哋呢系好嘅，应该要摆个喺个袋度。 同埋好正嘅，依家去食嘢啦，譬如午饭嘅时候啦，咁同啲朋友食饭啦，咁通常一去到我叫咗自己食嘅，哦猪扒面咁先算啦，跟住咪喺度玩手机啦，跟住对面嗰个朋友仔或者同事就话要唔要啊？吓、啊、要咩啊？ 要唔要咩啊？ 喂，酒精搓手液，我呆咗，我当下都系咁啊，好似你咁，要唔要咩啊？酒精搓手液啊，咁样 大家开心 share 系啊，反正攞咗出嚟，而家好惯噶啦，即系边个攞咗出嚟咧，大家就怼只手埋去噶啦嘛。 咁、希望大家真系可以透过晨光第一线提升呢个防疫意识啦。 系啊， 希望我哋咧真系14天之后咧可以啊过到呢个圣诞节 咯。系咯，开心过圣诞。 系咁啊，但系关于圣诞节嚟讲咧都有。 有好多唔同嘅展覽都可以俾大家晏晝嘅時候睇一睇嘅。 係啊，冇錯啊。咁其實而家好多唔同嘅商場咧都有唔同嘅聖誕佈置啊。咁其中一個我想講下嘅咧就係喺太古城嗰邊嘅。咁呢一個咧就有一個主題叫做行動代號快樂聖誕。咁咧佢就有好多唔同嘅打卡位嘅。咁就有一啲咧互動嘅裝置，譬如驗下你嘅眼力啊、速度啊、身手，幾得意喎。因為我見到咧譬如好多唔同商場咧會有一啲嘅聖誕老人啦、聖誕樹啊呢啲必須嘅啦。咁佢除咗一啲聖誕嘅顏色，即係紅紅綠綠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公仔咧係好似大力士咁樣嘅喎。 黑白白相映成趣，嗱嗰邊啊紅紅綠綠啊，呢邊黑黑白白咁樣，彷彿咧進入咗另一個空間咁樣，另一個維度咁樣係咪？ 唔係顏色依然繽紛嘅，但反而咧佢有一啲大隻仔啊，一啲好似健身 教練 嘅係健身教練嘅公仔啦， 公仔 係啦， 我以為啲健身教練冇得開工，所以全部去曬，即係唔係好著衫，好似嗰陣時嗰個美國牌子咧咩 and 咩嗰個咁樣咧，有啲裸男 嗰啲 model 嚟㗎，係 啊係咩？依家可能啲健身教練都要做呢啲啊，有十四日冇得幫大家做 PT 啊，personal training 啦，唯有係咁啊！呢一個嘅商場嘅佈置幾得意啦，即係我諗希望大家有得玩咁啊，有得互動下咁啊，同埋都提下你，即係都要強身健體，注意下自己健康咁咯。 係嗱，講開咧呢啲商場優惠咧，對於我嚟講咧，最緊要就係呢個泊車優惠。喂，近排咧見到好多咧唔同大型嘅商場咧，都調低咗咧嗰大行個目標價。 哦，係啊， 係啊，個停車場價錢係平咗好多啊。 以前即上一波嘅時候咧，我見到一個好近我哋嘅商場咧，即平咗好多喎。 係啊， 即好少嘅消費就可以 底價， 拍五個鐘。跟住我仲話嚇平過我哋行落去嗰個屋邨商場喎。 係啊，咁咧我去尖沙咀，即之前有梵高的耳朵嗰個商場啦，你求其用兩。求其消費兩間鋪頭啦，一間就要食嘢嘅，可能你去間五個朋友嗰度買個漢堡包啦，跟住求其再可能買支筆咁樣啦， 咁就夠啦。 係啊，有五六個鐘頭 free parking 嘅就已經。你知尖沙咀咧都泊車都好貴噶嘛，咁樣嗱呢個又係其中一個啦。另外咧就係有一個搭船過澳門嗰個商場咧，係啊係喺尖沙咀嗰度咧乜乜城咁樣啦。不過嗰度又勁平，我有日泊同埋夜泊優惠，日泊好似百零。蚊啫， 梗系啦！嗰次阿钟哥咪话嗰个商场而家已经劲少人啊嘛， 系啊，真系超级抵玩，我觉得即系好过你将架车，即系有啲人谂住心存侥幸啊，咪成日摆喺即系 冇噶啦，唔好违法啦。 系啊，心存侥幸咁，我话喂百几蚊其实都 OK 啊，你拍到一日咁样 around 咁啊， 唔使个心挂挂咁样。 系啊，同埋嗰度最好系咩咧？车位多啊嘛，咁你唔使喺门口等车位。但 我头先讲嗰个商场咧，即系话好近我哋嗰个咧，后屘我唔知系咪因为太多人，又调高翻个目标价咯。 咁海鲜价咁， 系啊， 嗰啲商场嗰啲泊车每个钟头嗰啲系咪贴纸贴落去，即系好似街市嗰啲。突然间，今日冇乜人拍，廿蚊啦。 而家嗰啲叫做 系啊，跟住哇，今日好旺场哦，变翻40蚊啦，咁样啊，真系啊。 我谂佢会即系长期都 mon 住嗰个停车场嗰个入场情况 走势，走势图有个走势图，佢都要睇图表啊， 睇翻个供求系咪？ 系啊，唔止我哋啊，即系投资股票要睇图表啊， 系啊， 可能咧佢都有个通道啊，正所谓乜乜城通道、汽车通道咁样。 系，咁我哋睇下仲有啲咩优惠啊？就每一日都系。呢个时间带俾大家啦，嚟到8: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九巴表示，因应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今日起至到星期日新增110条路线需要进行临时班次调整，包括22条联营路线，并会暂停特别班次82B、103P、205M 同埋深宵班次271S 嘅服务。受影响路线在日间繁忙时间和非繁忙时间，乘客等候时间不会延长超过5分钟。至于晚间10点之后的非繁忙时间，等候时间不会延长超过10分钟。调整之后，每班车等候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 欧洲药品管理局话，遭受黑客攻击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关的文件曾经被人查阅。管理局正系审查两款疫苗的安全性同效用，预计几个星期内有结果。局方冇交代受到乜嘢类型的黑客攻击，只是话已经展开全面调查，又强调仍然正常运作。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疫苗的辉瑞药厂证实，获告知药厂方面向监管部门提交的部分文件，在今次的黑客攻击中遭人从欧洲药品管理局的伺服器中非法取阅。辉瑞又说，局方已经向药厂保证审批程序的时间表不受影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话，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共进晚餐之后，彼此对英欧贸易协议方面加深了解对方的立场，但仍然有好大距离。又话双方都同意两边团队应该立即重启工作，解决关键议题。英国脱欧之后，同欧盟贸易安排的协议谈判停滞不前。约翰逊前往布鲁塞尔和冯德莱恩会面，寻求突破困局。报道引述英方消息说，英欧双方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不清楚能否收窄，未来几日会有更多的讨论。又说约翰逊和冯德莱恩都同意星期日之前会对谈判未来走向作出明确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习近平说，中国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自信，亦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他说，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发展，而在新形势下，中欧合作的全球性和战略性更加凸显。中方致力于坚定不移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欧方实施积极对华政策。两国元首讨论下阶段双边和多边合作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并责成各自相关部门加紧落实。双方亦都就伊朗核问题和南极海洋保护等交换意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31， 瑞士法郎 0.89， 加元 1.282， 人民币 6.546，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208， 澳元对美元 0.74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01点，跌1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4美元，卖出1837.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体艺中学对出。另外较早前九龙城的东正道近住乐善道就爆水管需要封闭的，现在封路重开，九龙城的东正道近住乐善道一段全线解封，巴士路线二号 D 都行回原有的路线。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的士司机一次性嘅强制检测计划，大景街来回方向近住大埔海滨公园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影响巴士路线啦。72号 A 要改道行驶，去大埔工业村方向 不会停大喜街和大埔海滨公园的中途站，去大围站方向就不会停大埔海滨公园、大喜街和污水处理厂的中途站。咁搭72号 A 的巴士朋友就要留意啦。另外，葵涌的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35号 X 和935都要改道行驶。湾仔的坚拿道东受较早前的水管急收影响，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唱 命，想条命长过百岁，究竟有咩秘诀咧？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我要长命啲。国际名厨尼古拉斯艾克斯特走访地球上6个盛产人瑞的地方，拜会当地老人家，从他们日常生活和飲食习惯偷师，探索健康又长寿的秘诀。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放学翻屋企最想做啲咩？ 放学翻屋企，快快换衫、冲凉、食完晚饭之后就可以玩游戏机。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蓝精灵，系咪即刻想讲埋十分劲三个字呢？呢一套咁厉害嘅作品，其实已经有超过60年嘅历史噶啦。最早嘅时候，佢系一套来自比利时嘅漫画，喺1958年面世。去到59年，当地亦都系制作咗佢嘅动画版。但系要讲到真正红遍全球咧，就要去到80年代嘅时候。美国的动画公司就买了蓝精灵的版权，然后制作了一系列的卡通片，除了在美国大收特收之外，亦都是红到去亚洲。香港的朋友在那时亦都是开始认识这一班十分劲的蓝精灵了。故事其实就很简单的，每一集都有一位邪恶的魔法师，贾达就希望可以捉到这些蓝精灵拿来提炼一些魔法药啦，然后他那只猫亦都是想拿这些蓝精灵来去做宠物的添。不过咧，每一集咧，佢哋都唔能够成功嘅，因为蓝精灵实在系太过人强马壮啦。根据资料咧，故事里边出现咗超过100只嘅蓝精灵，每个人有独特嘅性格，而佢嘅性格亦都系反映咗喺佢哋个名字上面嘅。譬如话有牢骚王、烂粪猪、论尽仔、诗人、音乐家、画家、裁缝等等。而咁多只蓝精灵，相信唔少嘅朋友一眼就会认得出嘅，当然就系戴住红色帽嘅精灵爸爸啦。你又最中意边只蓝精灵呢？ 今日讲呢套咧叫做《蓝精灵》啊，我听个名已经知道系讲咩啦。嗱，咁听个名讲乜嘢？其实听个名真系唔知讲咩，以为讲紧嗰啲违禁药品嘅。 我哋唔会嘅，我哋梗系讲卡通嗰个啦。 系啊，咁呢度都有翻咁上下历史啊。咁其实如果正话都讲咗啦。1958年已经系一个嘅漫画创作嚟噶嘛，一路到而家，哇！半个世纪有多了已经是。 咁但是他角色都好多喎、 哦。多多多。 他一路慢慢创作创作的时候都有百几个角色的了。 哇都有。 是啊。 但我呢就成日都将他们捞乱的，好小个的时候、又是有些呢矮矮地跟住是戴住顶帽的 唔係人類嘅人形角色喺度行。 佢哋服裝係一樣噶嘛？ 係啦，跟住咧我就成日將佢哋撈亂，將佢同雪姑妻有撈亂。 嗯， 咁同埋咧嗱呢嗱好老實講句，呢套我真係冇乜。 雪姑妻又唔係藍色 嘅 喎。 係啊，但係又係矮矮地戴住頂帽噶嘛，跟 未知去到咁矮啊嘛，藍色定係好矮喎、啊。 係咯，咁但係。因為又係嗰啲美歐美式嘅畫風啦，咁因為細個你唔係睇歐美就係睇日本噶啦嘛，咁、我就見到藍精靈嘅時候咧，我就好有印象係乜嘢咧？就係、是、逢可能唔知星期六日朝頭早，即係啲爸爸媽媽都未起身，個小朋友趌咗起身開電視，就係會見到嗰一啲嘅重播嘅卡通片啦。唔需要唔係連續劇，唔需要去追嘅單元式嘅，同埋最緊要咧，我最記得就係加達啦。 嗯， 同埋永遠係好似有一烹嘢咧。滚下滚下，跟住喺度捞下捞下咁样噶嘛。 系系系， 我成日系有呢一个印象咯。 好巫婆 feel 啊嘛，嗰件事。 系咯， 到底煮咩咧？ 嗰啲名咧，其实我嗰阵时又唔系睇好多，基本上睇咗一集半集。咁以前喺我哋僆仔嘅年代，呢啲非英雄主义式嘅，咁我哋就好少睇噶啦嘛。 嗯。 即系呢啲，我成日觉得，哇，系咪真系俾细路仔睇噶？咁其实卡通片系真系俾细路仔睇，就算我哋睇嗰啲铁甲万能侠都系细路仔睇噶嘛。当时，咁但系佢又冇咗一啲。巨大機械人啊，硬係好似吸引唔到自己咁樣。咁譬如佢裏邊有好多名嘅，咩加達、阿沙、大口咁咪，就精靈爸爸、精靈爺爺啦嗰啲咁樣。咁大家都會睇咧，就成日有個人要捉佢哋。咁成日都係呢啲咁嘅，你捉我，佢就避你。跟住有啲小聰明、小智慧點樣去避開。咁大家都係朝住呢一個好可愛嘅方向去睇咯。 記得咧嗰陣時就係、是我最初接觸咧，反而我唔係接觸個卡通，我係接觸個主題曲先嘅。因為細個嗰陣時咧，我唔知阿 Kitty 成長嘅時候有冇啊，係屋企咧總係會有一兩柄嗰啲錄音帶咧，就有嗰啲兒歌合輯，譬如係瞓晏覺嘅時候啊，咁屋企人會播俾你聽。因為如果唔係晏晝，你就係得嗰啲新肢體嘅啫嘛，即係如果你要講嗰啲聲音嘅話，係啦。咁跟住咧就嗰陣時就。未睇過套卡通咧，就已經喺幼稚園係識得唱呢只歌嘅。 我又真係好少接觸呢套卡通片啊！即係喺細個嘅時候啊，嚇，淨係聽過首歌咯。 但係呢只歌咧，當其時我哋唱淨係識唱兩句嘅啫。 頭兩句咯，就係、是、 藍精靈 十分勁。 好啦，咁正話都講咗咧，我哋唔係講緊啲違禁藥品，但係當其時亦都好多人攞嚟去搞。鬼啊！將呢只歌 啲歌詞啊嘛，所以之後嗰幾句就應該係假 嘅 咯。 唔係佢冇改到歌詞㗎。 我聽嗰啲，我 改咗歌詞㗎。咦，我反而未聽過。 我想問嗰啲唔知咩眼瓊瓊嗰啲係咪人哋改㗎？ 咩叫佢咩做嘢冇反應嗰啲係真嘅？ 叫佢做嘢冇反應嗰個係真嘅。 哦，呢、這個真嘅。 嗱、第一句藍精靈十分勁，咁呢個原本就係一套嘅即係好簡單嘅卡通片嘅中文版主題曲。咁但係奈何之後咧，都俾人用咗喺第二啲用途，咁都冇辦法啦。 咁同埋我好似印象中來唔時咧，你會見到香港係會有一啲嘅特別嘅活動啊，譬如話可能係唔知便利店或者係一啲商場，咁佢會有陣時會引入翻藍精靈嘅一啲展覽啊或者商品。 其實你講到呢、這個用呢個 icon 啊，藍精靈嘅商品或者再出玩具啊咁樣。其實佢嘅熱潮當然係冇以前咁勁啦，但係從來冇離開過嘅，因為佢永遠都有一批嘅捧場客喺度嘅，所以就算你去到2008年啊開始，佢都有用即係用翻佢哋呢啲 icon 唔喺電視出現啦，擺咗戲院咯，做電影，即係一路都有啲新嘅叫做製作出嚟嘅，當然就唔會話有好多，但係因為由於佢年代太久遠。亦都有一批嘅捧場客喺度啊，咁所以間唔中就算冇電影啊，你都會見到有展覽。就算冇展覽，佢出啲玩具商品，可能你喺啲美式快餐連鎖店，你都可能會揾到，都唔頂 啊。係，其實藍精靈係象徵啲乜嘢咧？因為嗱，譬如你話男仔中意睇嗰啲變形金剛啊，咁你知道即係其實係中意嗰個機械人 係 啦，俾你嘅啲 power 啦。咁女士中意嗰啲譬如我哋之前講美少女戰士啊，或者一啲得意啲嘅卡通啊，你會明白啊點解佢中意咧？可能佢投射咗一啲對美啊，或者對自己一啲長大咗之後嘅化身啊，會變成點樣啊？你明白啊？咁藍精靈又會中意佢啲乜嘢咧？ 如果你想研究呢一樣嘢咧，咁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從唔同嘅渠道，先睇翻呢套卡通片，睇翻啲人物設定，然之後你再慢慢去細味一下裏邊嘅嘢，可能你會覺得其實佢講緊嘅係一個大人嘅世界都唔定， 有啲隱藏意義，同埋其實有陣時有啲俾小朋友睇嘅卡通咧，原來唔覺唔覺係植入咗一啲，因為我哋成日讀書都會話。 學校就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啊，等等等等啦。咁其實卡通咧就係將社會我哋成年人遇到嘅事情咧，可能就用一個輕鬆嘅手法話俾小朋友聽，係咪多多少少等佢咧第時大個咗之後就係、是、識得去點樣，譬如話保護自己啊，識得點樣做人處事啊等等咧。 所以呢只歌咧其實一早講咗俾你聽咯，藍精靈十分勁咯。 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小白，小白， Hello? 我喺度啊，钟哥，崔杰彤。 唔系，我啱想讲啦，话小白，小白 ，over over 咁样啦。 系啊， 点解要讲 over 咧？ 我细个开始就已经咁噶咯，因为 over 因为 Roger 咁样咯。 系咯， 嗰啲对讲机系咁啊。 点解会系选择 over 呢个字？而唔係選擇 under 咧 ，under 要 over。 係咪細個我哋睇 Top Gun 嘅時候已經係咁樣噶啦 ？over。 啊，你又令到我真係好想上網揾， 點解？ 即係點解嗰啲對講機嘅用語係咁樣用嘅咧 ？Roger 係咯，一係 Roger， 一係 over。 嗱，佢哋譬如話抄牌咧，佢哋嗌翻對台咧，成日聽到噶嘛 ，Delta。Delta Apple 即系 DA 啦，因为你讲 DA 可能佢会听错啊嘛， 嗰啲 hotel 咁样噶嘛 ，Delta Apple 嗰啲我哋知道，点解叫做 offer 咧？ 点解咧？呢个迷思等我哋发掘下出嚟， 慢慢再解决啦。 慢慢咧就再揾翻先。嗱，我哋而家咧就成日咧都系讲嘅叫做广东话啦。我今日睇嗰个咧新闻报道都几得意嘅，佢就话到咧原来台湾咧。他們最近這一兩年很努力去維繫什麼呢，就是他們自己本身那個台語。好啦，他們自己出現了一個問題，因為原來很多的後生父母，就譬如我這一批這樣的，他們就很喜歡就將自己的仔女呢就給他們去到學外語，所謂外語就是英文啦、啊，係咪？或者可能西班牙文啊，咁啊日文啊咁樣。咁但係佢哋就發覺原來冇人咧去到去正面佢哋嗰個台語越嚟越少人用嘅一個問題。 嗯、 好啦，於是乎咧佢哋就出現咗個問題，而家就話要惡補啊。惡補啲乜嘢呢？就將呢一個台語呢就列入去佢哋自己本身嗰個正規嘅課程入面。咁、到底成唔成功呢就唔知道啦，可唔可以佢哋成個地方都推行呢？咁我哋都拭目以待。不過就引申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喎。而家我喺街上面呢，我都真係發覺越嚟越多人呢講唔同嘅語言，特別係譬如普通話啦，係咪？咁始終回歸咗啦。咁但係我講廣東話嘅人又會唔會越嚟越少呢？都令到我不斷喺度諗緊呢一樣嘢。於是乎咧就繼續揾啦，揾下資料。啊，就話到啦，原來呢個世界上咧，由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咧，都已經有成230種嘅語言咧已經消失咗，係冇咗啊！咁冇咗嘅原因，可能係因為第一越嚟越少人用啦。咁有啲鄉村啲嘅地方原本有佢哋自己獨特嘅語言嘅，因為已經要接軌啊，所以啲後生仔唔講。亦都咧就冇咗，甚至乎识呢啲语言嘅长者可能离世， 咁變咗都冇辦法傳承落去啦、 嗯。 好啦，咁遇到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咁我哋而家都即係出現咗有啲要補救啊。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可以將呢啲嘅叫做語言咧拯救翻過嚟。 譬如咧喺小白講嗰啲方法之前咧，咁係啊，即係好多人越嚟越講得少自己講開嗰啲話，但你唔可以賴其他人住嘅。點解咁講咧？我第一樣嘢我成日都話，如果你屋企個小朋友佢講廣東話叻，你唔會讚佢嘅。 嗯， 佢講英文叻咧，你覺得佢好勁。咁呢個就潛移默化地就係好想自己個小朋友咧，你唔好講廣東話，你講英文啊。 嗯， 即係你覺得佢講英文叻啲係好似勁啲。呢、這個我到而家都百思不得其解。 阿鐘哥又道出咗一樣好重要嘅嘢。 嗯， 而家好多家長咧會同啲小朋友講。嚟啊嚟啊嚟啊！阿 Jackie 同你嚟啊，食个 apple 先啦、啊。 嗯， 佢唔会讲苹果噶、啊。 嗯， 啲家长会讲你食个 apple 先啦、 啊。唔系呢个好容易理解嘅啫，因为个家长净系识得讲 apple 啊嘛。你叫佢成句讲啊，佢讲唔到嘅。 你要谂一谂，系谂一谂，系。 Come eat apple， 即系佢系咁啊识讲。 指令系我哋同家长讲。 即系我成日觉得咧，首先我哋唔好觉得你个小朋友懂得讲另外一啲话叻过讲自己嘅语言系一种优越感，呢、 嗯、 一样嘢先。咁识讲英文又如何呢？你讲到哈佛口音、牛津口音又点呢？咁但系调翻转头，当佢哋由细个拱咗佢，譬如啊，叫佢一啲好多唔同国家嘅小朋友一齐读书嘅地方，咁、 嗯、 佢一定系用英文嚟思考噶啦。咁佢嘅 mother language， 佢嘅母语咪变咗做英文咯。咁、 嗯、 佢又点会讲得叻咧？广东话。咁但係呢又更加覺得佢唔識講廣東話唔緊要㗎，識講英文緊要啲。咁呢個就係即係其中一個我自己目測到嘅點解自己嘅語言都會被消失嘅原因、 嗯、 即係要歸咎返自己嘅責任先囉。 咁但係譬如外國嘅人、例如即係哈佛嘅人啦、哈佛嘅學生，可能佢覺得我哋識講廣東話呢係一件好了不起嘅事嚟。 又係調返轉頭，好有趣。 係啊， 嗯， 即係一定係調翻轉，因為佢哋唔識噶嘛。 嗯， 好啦，咁而家咧就連哈佛啊，甚至乎其他出名嘅大學咧，都不斷喺度諗啦。啊，有好多嘅語言咧，其實係絕對需要保留。 嗯， 需要保留嘅原因咧，好緊要嘅，因為原來唔同嘅語言，頭先鐘哥講得好啱一樣嘢，就係、唔同嘅語言啊，佢會用唔同嘅思維模式嘅。 嗯， 例如英文，我講英文嘅時候會用咗英文方面嗰個語系嘅一個思維模式咧，去到處理我嗰個語句噶嘛。咁變相咗可能。我入面牽涉咗好多文化個人習慣啦、都係因為我用英文咧講咗出嚟，而變咗導向咗某一種嘅生活習慣。好啦，就係因為呢一種嘅特性咧，令到好多嘅專家佢研究語言嘅時候就話到，喂咁多種語言消失咗咧，唔掂啊！即係如果你純粹係冇咗，即係唔痕唔癢嘅，冇乜所謂啦。但係原來冇咗一個好大嘅隱憂係咩咧？可以令到我哋人類原本有其他更加好嘅生活方式咧。都一齐消失埋，即系呢个就系科学家咧点样话，我哋一定要 keep 住啲语言，因为我哋可能用，例如，原来我哋用福建话，佢可以咧讲一路讲嘅时候咧，佢可以令到我哋有一种嘅特别嘅生活模式或者一种生活习惯，系可以令到我哋健康啲嘅。咁点解我哋唔讲？我哋唔讲冇咗而消失咗，我哋就好似人类放弃咗一种原本可以生活得更加好嘅生活方式。咁呢个就係佢哋不断喺度考虑啊，点解我哋一定要去语言存在嘅原因啦。咁我哋都有好多方法呢，就话啊要拯救返唔同嘅语言啦，係咪先啊，例如咁样日文，咁日文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语言喺入面嘅。 有好多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方法讲 嘅。係啦，有一种嘅喺北海道叫做外劳人啊，咁係嗰啲北海道原住民嚟嘅。咁佢哋係好得意嘅，因为佢哋係讲嗰啲唔係日文嚟嘅，佢哋嗰啲發音雖然都係喺嗰啲叫平假名、片假名砌出嚟、但係佢哋講嗰啲話咧係完全，即係譬如我哋日文叫做多謝阿里加多咧，佢哋連阿里加多個字都係冇嘅，係、完全另外一套嘢嚟嘅。咁佢哋都發覺咧，除咗係講緊佢哋嗰百零個原住民之外咧，係已經冇人識得佢哋嗰個嘅語言。咁佢哋就會做好多旅遊嘅推廣啊，甚至乎咧最重要一樣嘢係咩呢？就係、教科書，因為佢哋話到教科書嘅重要性咧，就可以令到所有人咧就喺教科書入邊揾到屬於以前嘅一啲嘅證據，特別係語系嘅證據。咁我哋就話到啦，啊，原來咧可以透過啲教科書將我哋嘅語言留翻落，就算即係長者離世，我哋都仲有啲教科書喺度嘛。咁我哋又再改變啦，改變做咩呢？就將啲教科書變成軟件。 咁為咗推廣某一種嘅語言咧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將啲教科書嘅內容全部入咗入去嗰啲嘅軟件入邊。佢就甚至乎有啲科學家咧發明咗，就係推出一啲叫做五分鐘嘅 course。 嗯 嗯，五分鐘嘅 course 咩意思呢？你每日只係用五分鐘，佢話到你大概一年兩年，你就可以學懂一種嘅語言。咁呢個 app 咧？佢哋免費，佢哋免費咁去做，然後咧佢哋就話到你每日可能我淨係學，我今日學多謝呢個字，然後你就對住個 app 講啊寫啊，跟住你就每日學一個單字就好快學識啦。 哇！白元浩講呢一個咧，令我諗起咧，即係廿多年前嗰個凌格窿嗰個廣告 啊， 五分鐘學識外語，咪就係嗰、那個。 但佢就係一日五分鐘，佢就用兩年啦。不過就未必係可以講得好流利嘅。 佢嗰時都係講嗰個啫嘛，五分鐘學識外語咁、 啊。其實講到尾根本就係一個人有冇恆心去學嘅嘢。係 咯、 啊，呢、這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嚟嘅、嗯。好啦，咁佢哋都話到，喂，原來除咗呢一啲叫做免費嘅軟件可以幫人學新語言之外咧。我俾錢你又如何呢咁樣、啊、例如我想去學一種新嘅語言，或者我去處理一種新語言嘅時候呢，有啲軟件係專嚟幫人做翻譯嘅、 嗯。 例如頭先所講嗰、那個愛奴語北海道嗰個地方土著愛奴語呢，原來我如果識得愛奴語呢，我可以幫手做一啲翻譯嘅工作，而呢個翻譯嘅工作喺網上面做嘅，我就可以做完之後，我得到相應嘅金錢，從而間咧又可以令到我可以不斷重溫呢種語言之餘咧，可以將呢種語言嗰個應用範圍擴大，即係擴大咗嘅時候，我哋就覺得喂，多人用咗或者多人留意咗你嘅文章，就可以令到呢種語言繼續流芳百世，咁亦都可以就承接翻頭先所講啦。就是我哋可以繼續 keep 住一種咧，就係特別嘅生活方式，俾、我哋人類去到選擇。 所以咧，其實好奇心係好緊要嘅，即係你想唔想認識，想唔想知道多啲咧？嗱，咁我哋嘅好奇心咧，其實都係旺盛嘅。 好奇就會害死貓啊！ 但係好奇就知道 over 同埋 Roger 點解啦？ 你揾到啦，已經 係啦。嗱 ，Roger 咧其實係解收到嘅意思，即係 received 啊 R 字頭啦，咁啊代表收到啦。咁點解係唔講翻 receive？因為個發音咧 ，Roger 係容易發啲嘅。你諗下 received 咁樣係咪先？幾多個音之後，仲要有少少細細聲嘅。咁好啦 ，over 咧就唔係代表話 game over 完啦咁樣。其實咧，佢嗰、那個長寫咧就是、over to you， 即係話到你啦，即係我講完而家到你啦。你有啲咩講啊？收到就請回答啦咁樣。咁所以 Roger 同埋 over 咧就係有兩個嘅用法嘅。咁其實都係一啲縮寫咯。 哦，即系如果我同你倾完偈啦，喂，我唔再复你啦，咁就唔好 over 啦，应该系 game over， 唔再倾啦。 唔系你拜拜，咁拜拜，讲拜拜，知唔知要有礼貌啊？好啦，咁啊，唔该晒小白，系啦，拜拜。 Roger， 我 game over， 做咩唔同小白讲拜拜？好，就你去到早晨九点钟啦，八点五十八分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二月十日是一年的第34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1日。1868年12月10号，英国机械师德哈特因应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前面经常发生马车撞人事故，于是设计城市街道的第一盏信号灯。灯柱高7米，挂住一盏红绿两色的提灯。由企喺灯脚下面嘅一名手持长杆嘅警察牵动皮带转换提灯嘅颜色。练世23日，煤气灯突然爆炸，另一位直勤嘅警察失去生命，城市交通信号灯被取缔。直至1914年，美国克里夫兰市恢复红绿灯。1918年出现第一盏三色灯。12月10号出生嘅朋友，具同情心，有才华，性格内敛，不轻易同人分享内心想法，喜欢思考生命的课题，容易被人感觉活在另一个世界。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同人相处会不会因为自己性格的特质为自己开上红灯？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遇到生命交叉点，我哋会用自己嘅眼光，还是别人控制嘅信号灯，为自己选择路向呢？ 路去锦田公路咧，近住上村公园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咧一段就车多，龙尾睇艺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晴儿，你对波城送俾你嘅礼物有咩评价呢？ 应该男女老少都会鍾意嘅嘢咯，可能佢个人比较平实，就諗到呢样嘢。 Hello， 我系晴儿 ，Little Shine， 想知道我拣啊，一定系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同大家讲讲啦，琴日港股表现啦，琴日咧恒指有得升啊，升198点啦，领涨嘅咧就系金融股同埋内需股啊吓。不过咧今日睇翻隔晚 ADR 咧都要跌，咁啊领跌嘅咧就系一啲新经济股份啦，或者科技类股份啦，因为美股方面咧，无论苹果公司以至系 Facebook 咧股价都跌得几多下吓，咁啊所以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今日都要留意啦吓，股市方面有机会风高浪急一啲啊。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上个星期咧就同 Koir 啊讲咗一啲啦，关于内衣嘅生意啦。Kiki， 今个礼拜啊，讲你最叻嗰份啦，就系美容， 唔系我最叻，系 Koir 最叻先啊，系啊，因为我块面都系教佢噶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啊 ，Koir 咧就做呢个内衣生意都遇到唔少嘅困难啦，即系譬如喺租个地方啊，业主加租啊，再加上人手可唔可靠，成日咧即系请咗佢翻嚟几个月又唔做，咁都好烦噶嘛。咁好啦，点解之后会转咗做美容呢？ 我本身咧都唔系转咗做美容嘅，我本身做内衣嘅时候已经系做美容噶啦，咁所以就系、是、都两边一齐做嘅一个生意啦。咁喺美容方面咧，因为都做咗年资都好多噶啦，即系都有十几，即系到而家嚟讲都十几年啦。咁所以喺客介绍客啊，或者人流方面都好稳定咯。 咁但系做美容困唔困难呢？因为大间嘅有连锁嘅成行成市，虽然女人钱就话易搵啫，但系竞争都好大㗎喎。 嗯，係啊，而家呢就喺呢七八年之间呢个竞争就大咗好多，因为有医学美容啊，或者係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形式嘅美容都出现咗喺市场上面啦。但喺我哋十几年前呢，我哋做美容嘅时候呢，我哋学习嘅时候系化妆同美容系一起㗎喎。 嗯， 只不过是在这十年之间呢，化妆和美容是分开去学习。咁所以在我们的年代呢，我们有些 facial 是会帮人针清啦，会帮人修眉啦，同埋一些按摩上的技巧呢，以前是我们可以叫做传统啲，但是现在在新颖的美容上面多数用仪器。咁我见好多客话啊，我去医学美容或者其他的美容呢，原来那个美容师是不懂得修眉的，或者他不懂得针清的。咁所以在我们的趋势里面，因为我们可以有即傳統嘅嘢，亦都有新穎嘅嘢嘅時候，所以啲客都可以保留得好好。 其實我自己嗰個經驗咧，就係去細間啲嘅美容院，有啲咩好處咧？就係 Koir 你所講啊，我覺得好多嘢咧都好似有商有量咁樣啊。即係譬如我今日個皮膚咁樣嘅狀態，咁啊 Koir 可能你就會即係幫我做呢一樣嘢。咁又或者你有啲咩需要，譬如我想修一修眉，咁你順手都會幫我掹兩下咁樣。咁但係譬如你去到一啲大型嘅美容店嗰度咧，其實未必係 是每次都是那個美容師跟住你的嘛？ 嗯，會啊。如果你在傳統美容院上，就因為大家即係你每次嚟都是見過兩三個美容師，咁大家都好熟咯。咁同埋都會知道你個膚質咧個狀態係會點咧，即係可能哦，我知道你用呢個產品咧係會敏感嘅，咁就唔會用啦。咁、或者可能哦，我知道你今日皮膚係比上個禮拜係乾淨咗，咁今個禮拜可以做一啲其他嘅儀器嘅 treatment。但係你去到大間嘅時候，就可能真係轉人手轉得太快。咁但係可能佢哋嗰啲就我哋叫做速食啲啦，因為佢都係主要做機，咁可能你九個字做完就拜拜㗎啦。可能面膜都冇唔會敷嘅，咁可能喺我哋細間美容院就會多啲嘢去做之餘，就更加貼心咯。不過就冇阿姐幫你斟茶咯，但係仍然用邊有啲阿姐斟茶， 係仲有水果食添， 係有水果食。咁我哋都係自扁嘅自己斟咁樣， 係兩款唔同嘅服務啦。咁不過阿 Koey 你都話，即係喺呢個咁競爭激烈嘅環境底下咧，點樣有冇話去仲有一啲增值嘅嘢去留住啲客，或者喺呢啲咁競爭性咁大嘅環境底下，有冇覺得呢幾年咧啲客係容易走咗咧？ 如果你话好多年嘅客咧，基本上都唔会走嘅。所以咪可能佢都習慣咗我哋形式啊。咁如果你话喺我哋细铺点样去营运，就系、是、我谂卫生上好紧要啦。跟除咗疫情前，其实疫情前后都唔关系，因为卫生就算疫情前，我哋都要做得好好嘅。咁、所有嘢都会消毒前、消毒后，或者用一啲床纸。咁我哋都系不嬲都做开噶啦。咁另外啦，可能个我哋要入多啲新嘅仪器啦，即系唔可以俾。我哋即系净系永远都系做以前嘅 facial， 有新仪器、新产品，同埋我谂系有新鲜感，同埋最紧要嘅效果，你可能做一两次就已经见到，唔需要话我做十次先见到个效果。咁好多客都会好 buy， 都会继续留。但系咁你话有冇啲客走？佢唔系话走嘅，可能佢会去另外一间。任何美容一家美容院会去一啲试一啲新嘢，咁佢最后都系好多时都会翻翻嚟噶，系、但系系啦咁样。 系即系讲到最尾咧，都系效果最紧要啊！即系你个环境啊，其他嘢咧都系次要，最紧要系做到效果，我哋好实际嘅。咁好啦，我想问一下 Koey， 譬如你自己经营咗自己嘅美容院一段时间啦，咁譬如亦都储咗一啲客啦，建立咗好嘅关系啦，咁有冇谂过之后可以再扩大啲嚟做，定系其实？又难、哦，因为呢个就系正正细间或者传统美容院嘅一个做法。如果你再扩大咗嚟做咧，就冇咗呢一个嘅特点噶咯。你自己有冇谂过咧？ 有谂过嘅，有谂喺，我谂七八年前啦，都有谂过，即系想扩大嚟做嘅。咁但系因为我都留意翻，市场上面即系开咗好多医学美容啊，因为我自己都会亲身可能去另外一啲美容公司都去睇睇个，即系上去试做下，了解人哋个状态。咁我就睇下有咩新嘅引入翻我哋公司嘅，我都会咁样做嘅。咁我发现真系开得好多啊，开始饱和。咁所以我就唔会。在这段时间呢去开一个即是再扩大自己，最紧要做好了自己的客先，啲客都满意，你发现不会流失啦。咁可能嚟緊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我都会考虑会大，即是扩大少少。咁但是一扩大我就一定要人手方面会请多了，咁可能要等一个时机咁样。 从长计议下啦，即是再开多间铺又是另外一件事嚟㗎啦。咁喺呢度呢多谢晒一连两集啦 Koey 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希望听到嘅听众都从 Koey 嘅创业经验啦，就得到一啲嘅启发。咁亦都喺度咧，祝 Koey 嘅美容事业继续成功啦，长做长有，生意兴隆啊！多谢你， 多谢晒。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拖。时间都千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低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 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机锋更野和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懂，愿意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动，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都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有苦谁有靠呼吸了你，几个末世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打开那防护罩 15分，听紧由 Dear Jane featuring Sophie 啊，呢一首新歌叫做《给防护罩一吻》。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钟哥，我想问下你，你熟唔熟悉呢个网络世界呢？嗱，最近我哋就摆咗好多片啊，上去 Facebook 啊，同二台嘅听众交流啦，又开 Facebook Live 啦，咁样。咁其实你对于网上面呢一个嘅网络啊，你熟唔熟悉，或者你有冇啲冇安全感嘅感觉呢？其实 你系咪觉得我系嗰啲黑客啊？即系好劲嗰啲啊？攞个电脑出嚟揿下揿下就可以搞掂晒所有嘢。 我系惊你俾人 hack 啫，系啊。 你熟唔熟？ 熟唔熟咯？或者你对系咯，即系你对于呢个网络嘅安全有冇一啲隐忧咧？ 你想问系认真地问，定还是我要喺呢一个即系做节目嘅时候好冠冕堂皇一啲？ 时间咁多，你两边都答都得嘅。 如果冠冕堂皇就系话，我完全唔熟，不过我好有兴趣学习，你知啦。个社会就朝住呢个方向行。 系 好啦，咁如果讲句实话就系，我完全冇兴趣。 点解？ 亦都唔想学。 嗯， 好简单，虚拟世界。有好多資訊，但係真同假你都分唔到。一個咁虛假嘅世界，我知道你做乜先得㗎？好灰突然間講呢句嘢。 我唔係啊，你正正就係講我想講嘅嘢， 就係 幾好，係幾好啊！你就係幫我講咗個引子啦。嗱，呢個咧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親身經歷，應該可以 share 嘅。不過我覺得呢個上得報紙，就梗係講上咗報紙歌先啦。佢話咧喺呢個 Twitter 上面咧有一個人，佢就係嚟自美國嘅21歲嘅青年，叫霍爾。咁佢咧就係總統阿特朗普嘅忠實支持者嚟嘅。咁佢做咩咧？就喺個 Twitter 嗰度咧開咗好多個帳户。咁佢咧就冒充係特朗普好多名嘅親人，又冒充自己係政治人物，即使係特朗普本人咧都冇察覺到佢係假嘅。 即係佢可能阿侵侵唔知道自己有幾多個親戚啊，即係以為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親人咩咁樣？ 唔係啊，同埋咧有時候你要即係撳到入去嗱，如果有人真係假扮嚟啊，咁佢一定會攞咗你啲相，咁甚至攞埋你其他啲生活照啦，即係喺網上面可能 download 咗落嚟，再開一個假嘅 account， 跟住咧就即係粉飾到真係好似嗰個人咁啦。 然後自己 key 一張相，我同邊個影過張相嘅，仲握手添。 係啦，或者你直頭將嗰個人本身有個 account 噶嘛，可能你咪學佢即係去 po 啲咩，你咪 po 啲咩咯咁樣。咁呢個霍爾咧就上個月就曾經假冒。冒过呢个特朗普嘅姐姐啊，伊丽莎白就喺 Twitter 嗰度发文咧，就支持特朗普推翻大选结果咁样。咁一个保守派嘅网站咧，就信以为真啊，就以为真系阿特朗普个家姐 po 嘅文章啦。 唔系先，但系特朗普个家姐应该佢自己真嗰个本人吓，佢应该有一个账号噶嘛。 系噶， 咁咪即系有两个家姐。 系啦，咁但系你唔知边个系真噶嘛？即系可能你咁啱揿到入去，咦？呢个好似系特朗普家姐嚟噶喎。 有认证噶嘛？ 啊，系啦，嗱，有认证嘅，有啲就有，有啲就冇。咁我唔知道特朗普个家姐有冇认证，或者佢姑姐有冇认证啦。即系特朗普就一定要认证啦，系咪先？嗱，咁但系咧，呢个霍尔同时咧喺网上面咧，即系佢假扮人，仲有啲咩嘅阴谋咧？佢就散播一啲阴谋论，咁啊涉嫌咧从呢个特朗普嘅粉丝身上咧就敛财啊！ 哦， 系啊，亦都系佢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咁又曾经咧系假冒过特朗普嘅细佬，咁啊鼓励咧嗰啲特朗普嘅粉丝咧向自己设立嘅一个团体去捐款。咁最终咧筹到50,000+港币啊，系啊。咁但系呢个即系假嘅人咧就成就话呢个团体冇存在过，咁即系唔认啦。 但系佢一个真嘅人，但系虚拟咗一个假嘅身份啫。 虚拟咗一个假嘅身份，就利用呢啲假嘅身份去博取人哋嘅信任，去做一啲唔系咁好嘅事情咯。咁我话我自己咧都曾经试过，即系俾人攞咗啲相咧去假冒系我嘅咁样。 即系又系嗰啲征婚嗰啲咁样。 我唔知啦，但系so far又冇人嚟揾我，可能真系净系揾佢嘅本人啦。唔系咁，但系你譬如淨係扮你咁樣，我當你交友先算啦。咁你交友，咁你始終要見真身噶，除非你好享受喺網上面齋傾偈、睇相，唔見真樣啦。 的確，某種程度上係有啲人好滿足於喺虛擬世界裏邊用另一個身份同人哋交往嘅。 呢個我真係諗唔明喎，其實係點樣咧？ 因為現實世界得唔到滿足啊嘛。即系对自己个身份得唔到认同，人哋亦唔认同佢真实嘅身份。 咁我系咪好荣幸可以俾到一个满足感佢啊？ 嗱未讲完啊！首先你嗰度啊，你应该检讨下自己啦。 咩啊？ 你谂下，用咗你嗰张相上去，冇人揾啊！ 冇人揾我咯，可能揾佢，唔系，但系后屘你 可能佢都冇人揾啊。 呢个我都要讲啊，连阿 O 都被呃啊，即系因为嗰个人咧就有用到我一啲相啦，开咗个 account 啦，甚至譬如小猪啲相啊，或者我整嘢食嗰啲相咧，佢都攞埋，因为其实你摆咗上网 就攞得， 就攞到噶啦嘛。咁佢亦都开咗一个账户，即系好似我咁样样。咁然之后咧，阿 O 你知佢咩噶啦，即系乜嘢都冇乜所谓噶嘛。咁见到有人 at 咗佢啦，咁啊见到系我张相啦，咁啊 like 咯，系啦，咁。我就话好怪喎，呢个账户点解系我嘅嘢嚟嘅咧？咁跟住睇睇下嘅时候，我 like 咗嘅，咁我就同我 O 讲喂，呢个唔系我嚟嘅，佢话系咩？我唔知咁样。咁然之后咧，嗰一排陆陆续续有好多 artist 添啊，即系做访问嘅时候同我讲，喂，有人扮你咁样。 系咩？ 系啊，咁跟住我话你点知噶？咁我其实我都知道，因为嗰个人咧，佢又有 at 到我嘅咁样。咁所以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佢嗰個原因係咩？即係有時，譬如我扮梁榮忠咁啦，我都唔想俾梁榮忠知道我扮佢噶嘛，係咪先？咁佢又冇所謂喎。咁所以我知道呢件事啦。咁但係咧，佢就 at 咗好多我身邊嘅人，即係譬如阿 O 啊，有啲 artist 朋友啊咁樣，咁啊令到佢哋誤以為，咦你開咗個新 account 咩咁樣？咁所以其實喺網上面，即係俾人攞相呢一樣嘢，或者去假冒你，其實係一件好簡單嘅事情咯。而你亦都你諗下，你都冇辦法去到即係澄清㗎，就算你澄清咗，佢咪再開過另外一個咯。 你有冇出嚟即係同你所有嘅身邊嘅朋友澄清翻嗰個係假嘅，不是我的咁樣？ 我只有開一個 post 咁講咯，話即係我怕大家誤會啫，因為我唔知道佢開呢個 account 之後會做啲乜嘢。譬如你話好似特朗普呢個 case 咁樣嘅，咁佢開咗之後，如果齋係話講一啲支持嘅説話，咁無傷大雅嘅，咁都冇辦法啦。 你有冇調查嗰個人咧？你自己有冇調查嗰、那個？借用咗你张相开一个虚拟账号， 我直头问佢，我问佢点解你要扮我？你知道我好无聊噶啦。 咁佢点答你 咧？咁佢又话嘅，佢话其实我都有中意听你嘅节目嘅，咁样咁我话咁我多谢你先。不过如果你攞咗啲相咧，人哋会以为你系我嚟嘅，咁好似都唔系咁好咁样啦。佢话咁我都会清除咗佢嘅咁。咁之后我就冇再 follow 件事点样发展啦。咁但系我都有喺自己。真係自己個網站度講話，呢一個 account 咧，其實就唔係我嚟嘅。 點解你會咁樣做呢？即係用自己個名字去同佢傾啊！你應該再開一個虛擬嘅 account， 用一個虛擬嘅身份問翻佢，點解你要扮啊崔潔彤呢？我都係佢 fans 嚟嘅。 你知唔知我有朋友咧，佢都有用佢自己嘅身份，因為佢 at 咗我好多身邊嘅朋友嘛。咁我啲朋友都好關心我，我發現佢就有問：喂，點解你要扮佢啊？咁因為又係初朋友以為係我嚟嘅，咁點不知咧發現唔係我嘅時候就話：你唔好扮。佢啦，咁样点解你要扮佢？咁佢都系话我冇，其实都唔系特登扮嘅。咁我都中意佢，所以用咗佢啲相咯。 即系你讲嚟讲去，讲咗咁多分钟，最后都系想讲，其实佢都系中意你啫。 咁都好嘅，不过多谢晒你嘅支持 出发啦！哎，两只神鹿做咩仲唔搬礼物啊？ 圣诞老人啊，啲礼物好重，搬唔喐啊！旧年嗰啲圣诞礼物太多太重，我整亲条腰未好翻啊！ 啊，咁你两个想点啊？ 不如搵机器帮手啊，用输送带或者系整条吊虫装置都好啊，搵人帮手都可以喎、 啊。搵咩人啊？ 咪圣诞老人你咯。 不如都系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干短剧啦。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 师生恋真唔真啊？ 我觉得套戏情节好多都熟口熟面嘅。 唔通你觉得大婶嗰句嘿嘿，我最中意咧就系食小鲜肉噶啦，同面咁讲嘢嗰把声好似啊？ 要知道由刘子石饰演嘅 Ryan 系咪会发展师生恋，咁就要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起展翅。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日系阿畅啊，刘畅你好啊， 早晨啊，钟哥， 早晨， 各位，早晨 ，Kitty， 早晨，有啲咩好介绍啊？ 好啊，先同大家介绍咧，今晚八点钟有以事论事， 嗯， 咁啊，刚刚咧呢、這个前立法会议员啊许智峰咧就宣布流亡海外啊嘛，咁、那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咧流亡海外嘅政治人物其实仲有啲乜嘢作为可以咧，跟住咧就亦都会探讨一下咧留守喺香港嘅泛民主派人士。同流亡同埋留守之间，其实佢哋有啲乜嘢挣扎嘅咧？今晚嘅节目都会一一探讨一下嘅。好啦，咁啊，哇，咁静嘅，忽然间， 呢啲咁认真嘅议题咧，我哋唔想调笑啊，系啊， 咁样，咁啊，啱啦，咁啊，紧接住有日常八点半咧， 轻松翻啲啦， 轻松翻啲啦。轻松翻啲咧， 讲哲学有计倾咁样，又系好认真嘅。 系未到， 未到，未到，八点半啫。 去咗今晚八点半先，即系上八点半咧，咁啊继续今晚都有呢个有奖游戏啊，31奖知识啊，咁啊都好呢个游戏啊好紧张啊，但系亦都好欢乐下啦。咁啊今晚想挑战下嘅观众朋友咧，可以打电话嚟报名参加啦。 好啊。 咁啊。逢星期四晚的日常八点半亦都会有 coffee time、 中哥最喜欢看的、這個 啊啊、 有没有跟着做先 什么、 那些瑜伽招式 未很忙的我又要顾着看我还怎么可以跟着做呢 他多数看两次是是、啊、第一次是齋看 第二次 就齋做 各位朋友亦都可以跟一跟咁样啦，上网可以睇翻嘅。咁今晚啊 ，Coffee 会教大家做啲咩动作咧？我大部分都市人都啱噶啦，因为好多人咧都低头族啊，揿电话我都系啦，揿电话啊，或者喺公司咧用电脑嗰啲坐姿唔好啊，咁就容易导致寒背。咁啊，今晚 Coffee 会教大家做一啲动作嚟改善呢个寒背嘅问题。 好， 系啦，咁啊。日常八点半呢其实有好多环节啦今晚亦都会邀请到两位嘅生态摄影师就介绍下呢本地呢呢啲海陆空嘅生态有啲咩景点有啲咩景点啊等大家可以呢即去唔到旅行署嘛喺香港影下靓相都好啦。 好睇咗当去咗。 冇错啦咁亦都係啦紧接住日常八点半去到夜晚九点半钟有悠游在四方我要长命啲嘅最后一集啦。 哇大家利是啊。 点解啊？ 我要 长 命啲，但最后一集， 咪因为都真系做咗好多集噶， 系啦，冇错啦。 即系睇完之后就冇得再长命啲啊？ 唔系，你已经长命咗啦，就系睇完之后 收够啲料啦，可以长命啦。咁啊，睇埋今晚最后一集咧，咁啊会主持人带大家去到咧瑞典南部一个小镇，嗰、那个镇上面咧住咗好多位咧过百岁嘅人瑞啊。咁啊，主持人咧今晚咧就会邀请到一对姊妹同大家倾下偈，分享下佢哋点解咁长命啦。佢哋咧几多岁嘅咧？姐姐就104岁，妹妹都94岁噶啦。系啦，咁啊睇下佢哋有啲乜嘢长寿嘅心得啦。 喺瑞典、哦，即系嗰啲就好宁静啊，好快乐啊，咁嗰啲 好多家私啊， 系肉丸啊，王子饼啊， 即系数咗好多嗰啲铺头嗰啲嘢啦，系啦。咁啊，跟住到夜晚十一点钟有啊，钟哥啱啱讲过午夜广场，但系今晚星期四系文学放得开，系啦，咁啊讲下文学，但系今晚呢个文学放得开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位心理学家， 正啊，我中意啊， 你中意文学定 系 啦， 哦，你中意荣格嘅？ 系，都中意弗洛伊德。 Okay, 你咪真系有睇噶？ 咩啊？我有睇啊，睇唔明啫嘛，系啊，睇唔明啫嘛， 睇唔明今晚要睇下文学放得开啦。 睇下点讲系。 系啦，睇下佢点讲啊，系一个道读嚟噶嘛。咁啊，荣格系一个即系头先所讲啦，一个心理学家啦，亦都系一个精神分析师啦。咁但系好地地文学放得开，讲明文学嘛，点解又会讲即系心理学咧？呢啲唔系学人串写科嚟嘅咩？咁原來咧就話説啦，阿榮格咧佢個嗰個學説咧，即係除咗影響後世嘅心理學説之外，亦都對文學發展有好深遠嘅影響嘅。 哦， 係啦，咁啊今晚咧個節目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潛意識同埋創作究竟有啲乜嘢拉能。 嗯， 咁亦都從榮格嘅思想咧去拆解心靈同藝術之間嘅關係。嗱，講完我都唔係好明嘅，我都要睇下。 好啲啊，呢個真係。所以我睇完啲書唔明，希望睇完呢個文學放得開明少少啦。 起碼享受個過程睇個節目先啦。 係啊， 好 啊， 多謝曬阿昌嘅介紹啦。好啦，今晚大家一齊睇啦。 唔該曬昌。 唔該曬。好啊，就嚟去到早上嘅九點半鐘，室外氣温而家20度，相對濕度74%。先聽一節九點半鐘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上个月中开始推出安心出行手机程式，俾市民记录行踪。本台上星期六朝早到荃湾杨屋道街市观察两个钟头，只系得一人使用。而喺荃湾街市街一间嘅连锁快餐店，亦都只系有两名市民使用。有餐厅表明对安心出行是否可以保障私隐仍然感到忧虑，不想客人到餐厅而需要扫描二维码，宁愿只是做外卖。有火锅店收到二维码之后即刻贴在门外，但认为不是太多人使用，而且对生意亦都没有太大帮助。食环署回应话，食肆必须将安心出行二维码张贴在入口多眼处。截至今个月6号，就二维码规定发出21宗口头警告，如果警告无效会采取执法行动。至于只是经营外卖的餐厅是不是不用张贴，署方并没有正面回应。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陳海欣認為，政府現在才要葵盛西村、麗晶花園、馬鞍山、錦豐苑、錦惠閣等五個群組強制檢測，已經過了最佳時機。他說和麗晶花園和錦惠閣距離最近的檢測中心分別是位於沙田瀝源村和油塘社區中心，居民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增加了他们同社区接触的机会。陈海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应该派出流动检测车到有关的屋苑，或者考虑派专人上楼为居民检测，并要求他们直至有结果之后才离开。他认为第四波疫情比第三波严重，如果政府继续用第三波的应对方法应对新一波疫情，只能够起止咳的作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除了内蒙古的1宗本土病例，其余11宗都是由境外输入。9名患者在上海确诊，福建和广东各有1人感染。上海新增2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内地累积86673人确诊，超过81700人康复出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8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连续2日单日新增超过650人确诊，累积感染人数突破40000。新增确诊病例中，646宗是社区感染，36宗由境外输入。另外新增8名患者死亡，累计死亡病例564宗。天气方面，预测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4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5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9.5跌5.5，阿里巴巴255.4跌5.6，京东集团317.6跌3.6，友邦保险89.25升2.5，美团283.4跌3蚊。新上市的和博医药是报11.56，小米集团27.55升5仙，中国移动45.1跌1毫，中国平安94.8升3.5，盈富基金26.52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8，瑞士法郎0.89，加元1.282，人民币6.54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6点，跌90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56美元，卖出1,83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丁角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发街一段就比较挤塞。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的士司机一次性嘅强制检测计划，大景街来回方向近住大埔海滨公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72号 A 就要改道行驶，去大埔工业村方向不会停大喜街同埋大埔海滨公园嘅中途站啦。去大围站方向不会停大埔海滨公园、大喜街同埋污水处理厂嘅中途站，咁搭72号 A 巴士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葵涌嘅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35号 X 同埋935要改道行驶。湾仔嘅坚拿道东有水管急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嘅唯一行车线都系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有啲乜嘢一个人嘅时候唔系秘密，两个人嘅时候都唔系秘密，三个人嘅时候就系秘密呢？ 咦，你放屁呀？ 好正常啫，个个都会放屁㗎啦。 唔通今个礼拜我哋要讲嘅系 屁嘅科学。 正所谓唔想知都要知，记住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李慧妍、周家俊同赵士恩主持嘅 Sam 想创实验室。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阳光大家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OK 呢四个英文字，相信大家都认识啦。Book 本身咧就系解书本，但系如果用嚟形容一个人，又系乜嘢意思呢？如果有人赞你，觉得你好似一本 open book，O P E N open， 意思咧就系觉得你嘅性格好坦率，亦都觉得你好容易相处。假如你听到有人讲 ，I've no secrets，my life is an open book。I've no secrets. My life is an open book. 意思就是说他的生活都是很坦荡荡的，也都没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相反，也都可以将自己形容为一本 closed book. C-L-O-S-E-D. Closed. Closed 的意思即是封闭、闭合。如果将人比喻为一本封闭的书、冚埋的书，又是什么意思呢？ His life is a closed book.His life is a closed book. 意思即是说他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是不知道的。可能他的生活比较神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和秘密。听到这里，你又觉得你的生活是属于一本 open book， 定还是一本 closed book 呢？怎样都好啦，我们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廖女士。早晨啊，廖女士。 阿 B 你好。 系啊，你好。 个孙仔咧又千禧 B B 嚟噶。 哦。 吓、啊，咁咧就系十二十八号生日嘅。 嗯。 因为二千 B B 啊嘛，好难得噶。 系啊，咁同埋今年如果扣翻条数2020减千禧 B B， 即系二十岁噶咯。 系啊，冇错啊，真系好开心啊。 嗯。 唔经唔觉，辛辛苦苦咁啊，二十年啦，见佢都几乖啦，读医疗嗰科啊，读护士嗰科啊，都好辛苦啊。 系啊， 咁变咗咧，唉，读呢科 系啲、啊、时间都好颠倒嗬。 系啊， 嗯， 咁希望佢第日成人长进啦，系咪先？ 嗯， 又帮到手啦，起码喺呢个社会里边，系咪先？ 系啊，尤其是今次疫情，大家对于医护界嘅嗰种爱咧，同埋佢哋嗰种无私咧，真系都好感激佢哋嘅。 系啊，佢哋即系如果可以嘅，都可以翻医院嗰度帮手都得噶。 嗯嗯， 即系好似你话斋咁，学习学习咯，第日都有机会要受训噶嘛，都要系咪先？咁佢哋自己谂啦，咁大个啦，唔学坏你都好开心啦，系咪先？系咯， 你好乖嘅，我知道你个孙。 系啊系啊，多谢你，你个妹你个女女都叻叻啦。 希望啊、 我日日都听你讲嘢嘅。 哎呀，多谢晒你先，亦、 哎、 都多谢你支持我哋晨光第一线啦。 好啊，好啊， 好啦， 多谢晒你啊， 不 必， 唔好客气，拜拜， 拜拜。 共我不是同心，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想藉住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送上心意或者祝福，甚至乎系慰问嘅话，打电话嚟啦，1872388。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日崔神厨房想分享的食谱就是杞子桂花糕。这个甜品不止个样靓晶莹剔透，最紧要是它有美白肌肤润肠通便的作用嘛。桂花具有化痰止咳平喘的作用，而杞子就有养肝明目补肾益精的功效。一道这么简单配搭的甜品就有齐美肌养颜补肝肾的作用。你不是不整返几嚿来试下嘛。几支桂花糕 可唔可以食完之后时运高啲啊？ 步步高升啊嘛，新年啊嘛，而家 上嚟啊，大家都喂想夜晚食个饭都食唔到，要又去翻买外卖咯，六点之后。 但系时运高我唔知道啊，但系呢一个咧就真系几几健康嘅， 容唔容易？ 好容易，超容易，系啦，因为呢个咧，希望大家留喺屋企都可以自己整到嘅。因为之前试过讲一啲比较复杂啲，即系嗰啲海鲜姜黄饭咧，跟住听众话太复杂啦咁样。咁啊，呢个咧好简单嘅，同埋咧你一烹整咗嗰个溶液之后再说咧，你又可以说唔同嘅形状啦，用唔同嘅模啦，咁啊可以分俾大家食。 心形啊，咁样系嘛？ 系啊，心形啊，花形啊，乜都得嘅。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佢嗰个杞子同埋桂花咧，大家。剛才都聽到一些功效啦，譬如桂花呢就有這個排毒啊、潤腸啊、通便啊咁樣啦，咁杞子就知道啦，大家明目啦、補肝腎啦、 抗疫廚神啊， 梗係啦， 大家一起同心抗疫。喂，不過 Kitty 我真係有跟你嘅食譜呢返去煮下喎、 煮咩先、 你講譬如杞子呢一樣嘢，我就燉咗一個雪梨啊，攞 個燉盅。我真係啊，得唔得 啊？還可以啦、啊、我覺得、可能係我自己個燉盅唔係好適用啫，係唔係錯不在你，係我自己操作上出咗啲問題咁樣。 咁點解啲雪梨壞咗？ 唔係唔會壞，淋得滯咯， 淋得滯， 即唔係太堅實咁樣咯。 哦，係啊， 鬆飄飄咁樣，唔知落水過多定係點咯？ 應該唔會落水過多嘅， 係咪啊？ 你應該影張相俾我睇下。 冇啦，食咗啦。 係咪用鴨梨啊？ 樣衰嗰啲就唔影相噶嘛。咁你嗰啲整得靚先話影張相擺上網， 可能燉啫，燉過咗籠啊，會唔會 係啊？喂，不過咧有陣時喺街食呢一種咧杞子桂花糕咧，反而可能街嗰啲咧，擺得太耐啊！有陣時好興去啲中式嗰啲酒樓咧，食完最後就俾個甜品你咧。 係啊係啊係啊！ 哇，有啲雪喺入面，你有冇食過一啲？即係有啲幾支桂花糕入面。 咁係佢雪櫃太凍啫，可能都未擺到。 雪喺入邊喎，即係個你以為嚼落去。啫喱状咁样，烤炉 有啲特别嘅口感，熟熟声。 你有冇试过咁样？ 我又冇试过食啲咁冰冻嘅，可能你都试新鲜。 雪条咁啊，直情有一个部分咁样，即系都奉劝大家，即系摆落雪柜就 OK 啦， 唔使 摆 冰 格 嘅。呢个真系好简单，因为嗰个材料就清水啦、冰糖啦、杞子啦、干桂花啦，咁仲有热水同埋鱼胶粉啊嘛，几样嘢好简单。因为上次咧就系我整完嗰个炖雪梨。咁买咗啲杞子同埋桂花，咁我就諗住你冇得买几粒㗎嘛。咁桂花又买咗。 未用晒。係 啦，未用晒。咁呢啲咁好嘅嘢，咁点样再用返呢就可以整呢个杞子桂花糕。 啱啦，今晚冇得出街食饭，留喺屋企同屋企人一起夜晚黑整下呢个甜品啦。 甜甜地呀。 我的享乐时代。 咁今日我的享乐时代等我嚟啊！ 好啊，好啊，好啊！ 阿小白有興 趣聽，但小白都喺度， 我喺度啊，可唔可以一齐听啊？ 可当然可以啦， 可以最好啊！ 我又系讲嗰句，我今日讲嘅咧，可能系有啲好分析性嘅， 系 可能会闷。 你又戴头盔啊？ 戴咗个头盔先。如果小白，我唔好讲听众住啊，小白，如果你觉得听唔到啦，即系咁多理论啊分析嘅，你可以收线先嘅，收线。 咁不如我收线开心机听啊，使唔使？ 咁等你冇咁 hurt 啦。 等我听住先。 咁我就咧就想讲下你点样睇一套戏，如何睇一套戏。咁我好记得系星期一系嘛？咁系咪定上个礼拜？ 星期一啊， 星期一 啦。咁你讲咗好多日噶啦， 讲咗好多日，叫我睇一套戏啦。咁但系阿崔杰同越讲咧，我就越唔想睇啊。 系。 咁個原因我諗緊究竟呢套戲真係唔好睇啊？定 係 我 講得唔好聽咧？ 同阿崔健同有關咧？ 咁越嚟覺得好似都唔係自己喜歡嘅類型又好咩都好，好啦，咁跟住再引申落去，我哋聽到好多人睇完一套戲之後咧，都係話：哦，呢套戲幾好睇喎，呢套戲幾好睇喎。好啦，咁我想問問阿崔傑同阿白元浩先，你哋如何去講一套戲好睇與唔好睇啊？即係嗰個標準喺邊度嘅先？ 睇完之後令到自己可以好 hype， 或者個腦入邊咧有好多感想屈喺度，然後好多長篇大論講到出嚟嘅。咁我覺得呢一套戲咧，起碼對我嚟講係條好戲，因為佢令到我有好多腦袋入邊嘅幻想喺入邊。啊，如果乜乜乜，如果乜乜乜，咁如果佢係完全平鋪嘅直敍嘅，我諗都唔想諗。咁嗰套戲對我嚟講梗係唔得啦。 嗱，好啦，阿崔傑同未講之前，正話因應阿白元浩講嘅呢一抽嘢， 係 你覺得佢講完之後，知唔知佢講咗啲乜嘢啊？ 即係佢唔係做咗場好戲啊嘛？ 你知唔知講咗啲咩先？嗱，佢覺得佢係咁樣啊，令到我嗨爬，我就覺得佢係好啦。你覺得佢講完之後？你知唔知佢想讲乜嘢？ 佢可能系咪想获得一啲反应啊？即系佢有啲娱乐嘅反应，即系无论系喊嘅定系 hyper 嘅，总之佢睇完之后咧，有啲嘢得着，情绪上嘅得着。 好啦，你觉得佢讲得专唔专业啊？ 对唔住啊，小白，如果佢咁问咧，我应该要讲你唔专业嘅， 随便讲得噶啦。 唔系，因为咧，一阵我讲完之后，佢都会问翻你嘅。 系啊， 系啦，咁你都话我唔专业咧，佢就能够落下一个位啦。 狠狠咁样踩我两脚先，而家 唔系，如果你专业嘅话，咁你讲啊， 系咯， 好为啊，咪先，最紧要有啲专业嘅嘢讲出嚟。 系啊， 好啦，咁你讲一次啦，你何位套 准备啦，小白。 好 嗱，我自己咧好简单嘅啫，我就觉得。同我而家好緊張，即刻好緊張，好簡單嘅啫。我覺得係有一個訊息收到咯，即係睇完一套戲，即係我無論我明唔明佢中間都好啦，但係到最後睇完之後，可能我會有一個總結啦。最少我能夠總結到嗰套戲講乜啦。 總結咗啲乜嘢咧？ 總結咗嗰套戲講乜？ 嗯、即系呢个戏嘅主题， 个主题系啦，即系起码我睇完之后明佢想表达一样嘢嘅，咁无论我认同都好啦，咁起码我冇嘥咗嗰两三个钟。 咁你睇完王晶嘅戏，你觉得王晶嘅戏嘅主题系乜嘢？ 个主题就系笑咯，希望你能够笑看人生咯，系啊。咁无论你认唔认同都好，起码你明白。 你 觉 得呢个真系主题？ 我真系唔知啊，我唔够胆评论啦，快啲话我唔专业啦，俾佢讲啦。 快啲，快啲。睇完之后你又觉得点咧？就话崔杰同呢一个嘅评论，你又觉得满唔满意咧？ 呢个评论好似行得滞喎， 系啦，到底系点样啊？钟哥， 我哋两个都争啲喎。 好啦，成日都话啦，我哋睇完一套戏，咁跟住就话，喂，呢套戏好睇完唔好睇？点解你会认同佢讲嘅嘢，或者佢唔会认同你讲嘅嘢？因为好简单啫，所谓好睇与唔好睇，其实系因人而异啊嘛，个个都唔同标准，你话中意，我可以话唔中意啊嘛。咁所以去到咁样嘅时候，其实就冇计倾嘅。因为我哋冇一个统一嘅指标啊。咁所以成日都话啦，艺术嘅嘢咧，真系 识咩？ 你 真 系识咩咩？因为个把尺都唔同啊嘛。但其实当然咧，如果大家想知道系咪有应该有一把尺，或者点样有一把尺咧，咁我可以直头即系开十堂。即系每堂四个钟咁样咧，即系讲一个礼拜。 喂，但系其实呢样嘢系好主观嘅事嚟嘅，真系有一把客观嘅尺咩？ 有嘅，系有嘅。咁当然啦，呢把所谓客观的尺咧，咁就真系大家你认唔认同嘅啫。嗱，因为始终艺术同埋数学系唔同嘅。 系 数学你冇得拗噶嘛，一加一系等于二，你唔可以话一加一等于个王字，咁即系夹硬嚟嘅啫，系咪先？你唔可以咁样讲噶嘛。咁所以藝術你就唔可以用科學嘅方法去講，但係如果藝術唔係科學，咁我咪即係永遠唔可以將呢一樣嘢系統化咯。咁所以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嚟噶嘛。我呢個擺低，唔係今日想講嘅嘢。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好簡單啫。如果你睇完一套戲，你好想同人哋講呢套戲，你點樣去一個切入點啊？點樣講呢套戲？你自己又會講得好有條理，同埋人哋聽嘅時候又覺得你好似好專業咧，就唔會淨係講話，啊唔係呢套係幾好睇啊，唔錯喎，OK 啊，咁你嘅經常俾呢啲評論咧就會好片面，又或者好似好籠統啦，好 嗱或者咁講啊，我喺度諗翻有啲咩人同我講完佢推介。 套電影，我真係會乖乖地聽佢講嘅。 嗯， 首先佢第一句都要喂推介套戲你睇，好睇，咁、我就會聽落去咧咩戲啊咁樣。咁我就淨係會聽佢講嗰套戲大概嗰個故事大綱，即係譬如佢係咩片， 佢即係劇透啫， 唔係愛情片，即係咩類型啦？愛情片、驚慄片、鬼片，定係咪係 docu 嚟嘅咁樣？咁大概有張 idea 先，因為已經咧，我可能篩走咗一啲啦。我自己唔中意睇鬼片嘅，係啦，驚慄片我都 OK 嘅、愛情片都 OK 嘅。咁啊，首先已經篩咗少少啦，再聽埋佢講大概嗰條橋係點樣。咁、如果你覺得我幾得意喎，咁我就已經會開嚟睇啦。即係我又未至於要講到天花龍鳳先至說服到我嘅，咁都係兩個鐘啫。 又係咁樣咯。如果用阿鄭華崔傑同講嗰個篩選嘅方法咧。咁你而家去上海啲影片分享平台，有好多人话做緊影评㗎嘛。 係係係啊。 佢哋咪又咁讲。即个个都用呢个角度㗎喇喎。咁、我去好睇囉。我记得好有一个呢，我好怕听佢讲影评嘅。即係佢冇出样嘅，就淨係出声嘅啫。我睇咗两次之后我就唔敢再听啦。即係呢一个。呢套戏几好睇啊。嗰场戏真係唔错㗎。演员做得好好、喎。但结尾就唔好啦，唉，我睇到一半走咗。 吓， 你睇到一半走咗，你点知道结尾系唔好咧？即系呢啲咁样，系好好匪夷所思嘅一啲评论嚟。咁啊，讲翻，如果你想好似好有一个系统去讲，或者令到你自己都好有系统去欣赏一套电影，甚至乎电视剧都系嘅。其实记住三个字得噶啦。 咩咧？ 编导演。编导演，其实我哋去睇戏都系从呢三个唔同嘅切入点去睇一套戏。 系， 编剧、导演、演员。你记住编导演，你用呢三个角度去睇一套戏咧，你就知道究竟呢套戏点样好睇， 系 点解好睇，同埋你可以同人哋讲嘅时候，你就会好有条理同人哋分析啦。好简单啫嘛，一剧之本，我梗系睇咗个剧本先啦。 系， 咁就系究竟呢个剧本啊？ 系 写得好唔好？ 嗱、 记住，写得好唔好同拍得好唔好，有某种程度上都系两件事嚟嘅。如果系同一件事嘅话，咁你就唔会系编剧同导演系分开两个职位啦，一定系唔同啦。好啦，编剧写嘅剧本就系个文本上，又或者系叫做话夹硬讲就系嗰条桥好冇啦。咁当然咧，我个人嚟讲，我就唔系好认同成日话 sell 桥 sell 桥嘅，因为。我覺得劇本最精髓係應該寫個人啊嘛，即係要寫個角色寫得好，你先至叫做好啊嘛。如果你成日寫條橋，太陽之下都無生橋啦，咁你成日寫條橋嚟做乜鬼嘢咧？最緊要寫個人寫得好啊嘛。咁唔緊要，咁但係第一樣嘢就係你要從嗰個劇本上嘅角度切入，咁你就知道究竟呢個戲劇本好唔好啊？ 故事吸唔吸引？ 故事吸唔吸引啊？呢個第一樣嘢。好啦，咁講完呢一樣之後，就講導演。究竟拍出嚟最老土嗰句啦，系咪流畅啊？系咪舒服啦？系咪睇得你阿正话阿小白讲系咪啊？会有个 好多嘢谂啊， 好多嘢谂啊，情绪上啊咁样， 啲节奏啊， 节奏上处理呢个系导演嘅功力。咁你可以从导演嘅角度去睇。咁有阵时候你会睇点解套戏拍得咁闷嘅？未必係個劇本唔好嘅，可能係個導演拍得悶。 嗱，呢個觀眾就要識分啦。有時即係到底係個劇本寫得悶啦，定抑或是叫個劇本冇唔關個劇本事，係個導演拍得悶咧？ 嗱，呢個又有影響嘅，咁你睇得多你就知㗎啦。 識分啊！ 如果譬如我介紹某一啲電視劇啱最近做完嘅，你就睇到啦。好明顯係一個十集嘅劇本，但係佢夾硬要拍二十集出嚟， 拖長 就拖長啦。咁啊，點解你唔十集拍完佢咧？就係可能係佢得十集劇本，但係佢要拍廿集咯， 收咗廿集廣告錢， 就係嗰啲咁樣啦。咁你好明顯就睇到嗰啲咧，其實就係悶咯。 有時韓劇都會出現呢啲情況喎，即係你嗰三四集咧。 韓劇有啲唔同，可能佢五集劇本，但係拍廿集。 拍廿集 係 啊。 好啦，咁最後一樣就係演員咯。演員做得好冇，因為演員最後就係最前線嘅工作者啊嘛。做得好冇咯。咁你就可以因應唔同嘅演員嘅表現，係咪符合到佢嘅角色？咁你咪去講咯。好啦，當然後面仲有好多細則去分啦。咁所以今日想放低嘅就係你要從編導演三個角度去欣賞一套電影。咁你講出嚟嘅時候，你就會好似好有條理。你自己欣賞嘅時候都會好有方向。咁就唔會話啊呢套戲好睇啊，啊呢套戲唔好睇、啊，就唔會再出現呢啲咧咁籠統啊或者咁。叫做表面嘅講法， 好好啊！ 下次識得答啦 ，Kitty， 我哋。 我覺得我今日真係學到好多 嘢。哇！你空虛得眼光咁樣啊！ 你想唔想我再講多一次對 call 俾你聽？ 用你呢、這、一个、三部曲， 我先走先，你讲俾阿白鱼度听。 编导演系啦，呢、三个嘅情况、可能我真系讲得好听咗、你睇咗未啫，到底？ 我今个礼拜一定会睇。 你上个礼拜你都系咁讲啊，好啊，下个礼拜你睇完之后翻嚟，跟住听下你点讲、 好啊， 咁我心服口服啦。 系啦，咁话晒，咁啊，小白都系啦，即系学识呢三个字之后咧， 系啦，编导演 啊，都唔系咯，编剧好、啊。演员唔错，演员劲啊， 演员犀利啊，你睇啊， 咁你睇啦，有得唔同啊嘛。 好啦，唔该晒小白，咁啊，今日学到呢个编导演啦，唔该晒钟哥。 无论天朗气清，还是出现唔同情景，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无论你在哪，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